Hello，七松， Hello，Hello，hello， 能听到吗？ 可以？你看我把我头像换成了排名， 我看到了， 你没有？ 稍微有点显示不全，但是显示不全的好像都是零票的。 对对，我就是把它截了上面的一部分。我今天刚刚把最后三集看完。 我记得当时，他刚出的时候，我看的时候感觉就是，说实话，质量还挺参差不齐的， 是的， 就是有的剧集存在感稀薄到完全忘了，只有重新看一遍。 对，我就是在这次重看之前，只记得两部，一部是那个《Zima Blue》，还有一部是《三个机器人》。《三个机器人》我是根本不记得剧情，我只记得很好玩。然后《Zima Blue》是唯一一集我还大概记得剧情，其他的全忘了。 我倒是很多都还有一个印象，我没有印象的几期，就是那种感觉内核很空洞的几期，比如说就是今天我们在群里说的那个，有点像《植物大战僵尸》的那一期，那个好像叫 Suits 对吧？ 对对 就是那个 ，suits。 农场主，开了一个这个机甲，然后就把外星人突突突打退的那一集， 对， 就我感觉完全忘了，是我后来重新看列表才想起来。 农民大战僵尸。 我觉得我们今天可能主要就是聊科幻本身了。我觉得今天没啥 science 可聊 是的。 的，或者说，如果说要聊 science 的话，我估计又跟我们前几期的内容重合了。比如说聊那个，我看一下那个的中文翻译叫什么，叫索尼的优势的时候，估计又会聊到什么意识和肉体能不能分离之类的这种话题。我觉得我们就避免再往那个方向走了。 但是我觉得，如果不是局限于神经科学的话，我觉得有一集它挺哲学，就是你很喜欢的那一集，叫做《天鹰座裂缝之外》，我觉得它做的很有趣。 哦，对，那个其实我有很多想说的，就是我觉得他这个系列里面很多东西给了我很多即视感，就是让我想到了别的作品，别的很有名的作品。 这一部让你想到哪一些？ 这个就是，可能只有宅一点的朋友都应该知道，就是有一个日本的那种早期的 AVG 游戏叫《沙耶之歌》，讲的几乎是一个一模一样的故事，就它的内核是一样的，就这个故事就是说。当然，我们这个房间是可以剧透的，就是说那个人类的飞船，在太空里面，就是它失事坠毁到了一个这种被外星生物侵占的地方，然后这个外星生物用幻象或者说控制脑部的东西，让他以为自己还是在跟正常的人类生活，但他其实就是他的做爱的对象都已经是外星人了。《沙耶之歌》讲的是说男主因为经历了一场车祸，他的大脑结构 somehow 被 alter 了。然后他看所有人，看所有的正常人，看到都是恶心扭曲的肉块儿，然后一般的食物他也吃不下。然后这个时候呢，在他这个扭曲的世界里面，突然出现了一个美少女，就非常温柔甜美的美少女。然后他就跟这个美少女慢慢处上了关系。然后你可以想象到，那既然这个世界是反转的，那真实世界里面的人都变成了肉块儿，那这个看起来像美少女的，其实她是肉块儿。 果然很像。 对，就是，但是那个《沙耶之歌》是很早很早的一个 AVG 游戏了，所以说我觉得要说这个 idea 的 originality，那可能是那个早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个《爱死机》里面的那一集，可能他也是自己原创的。 哦，思佳说他今天来不了了，那可能今天就是，就是我，主要就是我们两个人，然后欢迎。大家可以随时举手。 对，我们今天可能就没那么严肃，我觉得我们今天主要是聊这个作品本身，就是科学内容为辅吧。 对，而且即使是科幻内容，我觉得就是他这个作品，因为它是一个18部短片的结合，他们其实在召集这个集合的时候，唯一的要求就是动画片，或者说是对，就是动画片，就是它。有很多都是恰好是科幻作品，但是也有一些跟科幻就完全没关系的，有一些就是有一个奇幻元素或者有一个神秘元素，但是它的故事重点也不是有什么科技啊，或者说是 外星的设定啊这些，它就是讲一个故，就是讲一个动画故事。 对，我觉得这个故事集其实它可能定位并不是一个科幻故事集，它的定位就是一个这种以动画为表现形式的，带有未来元素的故事集，甚至都不能说是悬疑故事，因为有的故事它也不是悬疑。 对，而且我就是因为我是这两天重新看的，我觉得你说的就是你一开始说的很对，就是它的质量有很多，我就觉得看完了以后就觉得它整个故事就依赖于一个小小的伎俩，然后也没讲什么内容，可能就是它的主要的那个想要推荐的方向就是不同的艺术风格吧。就我一个很大的感觉就是它每一部的那个画风差的都特别大。因为也是不同的工作室做的。 是的，它等于说这个所谓的“爱死机”，就是这个标题之所以取得这么，冗杂，就是因为它其实是想把这些主题给重新诠释一下。但其实它本质上是由，就像瑞东说的，是由不同制作组做的东西，所以说它的画风到想表达内容差距都还挺大的。我在想，今天咱们怎么开始呢？是按照这个投票，按照呼声的高低这样来讲吗？还 其实 是？ 可以，我觉得反正，因为不可避免的要讨论具体的作品，投票就相当于一个稍微有一点 bias 的随机顺序了。 或者说，你可以讲一讲，我们俩可以先抛砖引玉一下，比如说各提一部我们自己觉得特别感兴趣的，然后要避开 Zima Blue，因为这一部的呼声太高了，我觉得应该把它留到后来大家讨论白热化的时候开始讲。 可以可以， 一开始不能讲这个，就除 对， 了它之外，我觉得可以先说一两部热热身之类 可以啊。那你要先开始吗？ 的。那行，那我就先说两个。我在里面感觉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我看了一下，在这个投票里面排名都还挺低的，但是不是零票就好了，就是刚刚说的那个英文名应该叫什么来着？Beyond the Aquila Aquila Rift。 Rift，就是刚刚这一部，当然我们就直接剧透了，它的核心主题其实就很简单，就像刚刚说的，讲的是这个。一个外星人，然后他就是人类的一艘飞船，他坠毁到了这个外星人所控制的这个星域里面，就叫 Aquila Rift。然后呢，这个整个片子表现的都是这一群人类的船员就感觉自己迷航了，然后想要回去，但是呢，却因为这个信标的问题，然后各种回不了家。然后中间呢，他们会发现说，就是男主的这个应该是他的设定中的女朋友吧，或者说是他的情人和爱人。在这个飞船上，就是他感觉他的表现很奇怪，就好像是在隐藏着一些主角不知道的信息。然后这里面当然他是有成人向元素的，这里面还有比如说他们做爱的镜头等等等等。但是到了最后的时候，这个影片就 review 说，其实除了男主之外的船员都已经死掉了。然后这个男主其实也是这个衣着褴褛的，然后身体机能变得很糟糕的。在一个这种营养舱里面躺着，然后他给他看到这一切的其实是潜伏在那个星域的外星人，然后这个外星人其实是一个就是长得很丑陋的那种怪物，然后讲了这样一个故事，然后刚刚就想， 哦，你说到这，我才想起来，我一直在想，我理解错了，我一直以为它是一个 AI，但是对，最后有一个怪物的，对对对，那应该是外星人。 对，应该不是那个舰船的 AI 在做这个事情，就是他们坠落到的那个地方的外星人在做这个事情。但是他最后其实可能也提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外星人好像也不是说要真的想害他们，就是最后男主在看到那个，就是他之前情人的那个幻象，在跟他说那个I don't want to hurt you，其实可能就是这个外星人他本身就是说想让这些船员。在这种幻觉中能够度过，能够比较开心的，或者说比较有一些目标的度过自己的余生，就是说了这样一个事情，然后就让我想到之前提到的那部作品叫《沙耶之歌》，就是一个日本比较早期的 AVG 游戏。 这一部让我想到了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哲学的思想实验，叫做经验机器 （The Experience Machine），就是这样一个思想实验。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科幻作品都是基于这种，或者说是像是这个实验的，就是如果把你 的意识放在一个模拟的世界里面，但是你在这个模拟的世界里面很快乐，你会选择这个模拟的世界，还是会选择现实世界？然后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思想实验刚提出来的时候，是为了说明人们的直觉是我更希望在现实中。比如说《黑客帝国》里面，为什么那么多人，虽然不是所有人，都会选择去，我忘记红色还是蓝色药丸，都会选择去在现实中醒来，就是似乎说明了人们天生的喜欢知道什么是真实。但是在这一部片里面，就是它的有一个这个实验的第二个变种，就是如果说我现在告诉你，你的一生都是在一个虚拟的现实中，然后呢，有另外一个。我告诉你它是现实，然后你必须相信我它是现实。就比如说他在这个太空站上和那些形状诡异的外星人在一起，那这时候你会做什么选择？ 我可以问个问题吗？关于这一部， 可以呀。 因为就是对我看这一部的时候，其实第一反应也是《黑客帝国》，然后呢，就是我有一个不太理解的地方，就是他看起来其他的船员都已经死掉了，然后他还活着，然后他的状态也是非常的糟糕，所以他们在那个时候，他们到底是有，就是他到底有没有？正常的醒过来的时候，好像他醒过来之后，马上又重新进入到那个梦境，对吧？那他就是他们那个状态，他活过来的那个状态到底是持续了多久？好像是持续了很久。那他们生存是依赖什么生存？就是整个这个，就是到最后揭秘的那个地方，就你知道他是外星人让他进入了那个一个梦境，但是那他现实生活到底是一个现实状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我就有一点 confuse。 我的理解是，最后看到的那个场景，就是那个，背景是红红的，然后感觉断壁残亘一样，飞船残骸一样的地方，那个地方其实就是现实，就是他们其实是靠飞船上还正常运作的那个营养舱在生活的。然后我感觉是其他几个死去的船员，有可能是他们本来就死，刚刚可能是 crash landing 的时候就死去了，也有可能是因为营养舱的机能停止工作了才死去了。因为你看男主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在最后那个地方。就我觉得可能 对。 就是因为这个营养舱本身就已经快要完蛋了，所以说我的理解是，其实是那个地方的外星生物在通过这个飞船的营养舱让他们继续活着，但是呢，它外星生物施加了某些控制，就是比如说他们的某种非常玄学的能力，改变了男主他们看到的东西，但是它的营养的来源应该是那个营养舱。 就是他现实的生活，就他不存在什么需要吃饭呐、啊，需要什么样，但是他存在的那个空间又可以让他正常呼吸， 应 对 该 吧？ 就是营养舱有这个功能吧？我觉得最后那一幕看到的那个飞船的残骸，应该就是现实。 这 营 是 养 现实， 舱的 对。 设定就是它是适用于长途星际旅行，可以让一个处在你可以把它理解成睡着了在做梦的状态，可以活得很久。 所以也就是说，实际上他们是长期的处在营养舱的状态。然后这个男主呢，他醒来了之后，然后被这个，外星人相当于是催眠了，或者是把他直接 不是 吸 的， 入他 他 的 没 身。 有，就是最后一幕，他睁开眼睛看到外界，其实应该是这个外星人的一个 glitch，就是他偶然间 啊。 失效了。实际上，他的每一次醒来都是在做梦，就是从片头开始，他的每一次醒来都是在做梦。 你说的每一次醒来在做梦，还是说他每一次做梦之后会醒来，然后那个女 就 主又会马 是 上把他放回到梦境状态？ 我的感觉跟瑞东是一样，就是他男主唯一一次真正的彻底醒来，就是在剧末的时候。 对， 他 之 之 前， 前所谓的醒来，应该就只是他在梦中做梦而已。 对对，那是在他梦中做梦，就是他相当于是说每一次他进入那个外星人给他设定好的梦境之后呢，他会就是他会不停地去质疑那个梦境的真实性，然后最后呢，那个外星人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就会把他带回到真实的环境，然后当他看见真实环境之后呢，他接受不了，然后他那个外星人又会再把他带回那个梦境，然后就一直这样循环，这是我对这个事情的理解。 我觉得这样理 这 解 样 没问 的， 题，但是其实不太重要。 当时好像，我现在还记得有个情节是，首先有两个细节，第一个细节是中间有一次，就是 科 应 幻。 该就是因为这个作品是比较有成人元素的，中间有一次他们做爱的时候，就是在那个大窗子边上，那个大窗子突然 glitch 了一下，就显示了一个那种很可怕的那种飞船残骸的景象。 另一个就是属于这种为了提示读者说，他们其实真正所处的现实跟这个不一样。然后第二次是，就是那个外星人幻化出来的男主的女朋友的样子，问了一句话，他就说你能够接受真实的我吗？好像是类似这个意思。 对对对，没错，是。 所以说最后男主才看到。所以说我觉得应该就是外星人就想说，那既然你说你这么爱我，那你能不能接受这个真正的现实？ 对，就是我之前的问题，就是一直比较 confused 的，就是说他回到现实之后，他到底有没有在现实生活中真实的生活过？就是他就是那个特别凌乱的那个，像那个现场一样的，他到底有没有在那真实的生活过？然后还是说他每一次醒来就马上就会被放回到那个梦境中，或者他又要求回去，因为他实在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现实。就然后他的生活就如果他是全部依靠营养舱，那就是他不存在。不存在他日常的，比如说啊，咱们正常人的这种生活的行为，就如果说是他所有的全部是依靠营养舱的话，那 make more sense，就是相当于他基本上就每一次回到现实就只是闪过，然后他就接受不了，然后就再回去，然后就一直这样循环，也这样就 make more sense。 对，我觉得他这个就是他，其实更多的是他一直在沉睡的时候，就是在梦里面做梦，然后在梦里面生活，就是在那个他的想象，就是相当于投射了一个虚假的现实到他的脑子中，然后他在那个虚假的现实里面生活，他的精神在那里生活，但是他的身体的那个功能应该就还是那个营养舱。然后关于这个作品，我当时比较有感触的一点是说。就当然前面有很多暗示，但我的感触就是那个男主他最后见识到了那个真实了之后，他不能接受，然后他马上就又回到了那个虚假的梦境里面，让他能够感觉到，就是肯定是他，我觉得是他自己有放弃的这种想法，就他没有那个勇气了。然后他当时是因为看到了那个外星人的真正的样子，然后他觉得很恶心，就像他那个朋友提醒他的一样。然后我当时的想法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到底因为什么样的东西能够，就是说你会对什么东西产生反感呢？这种反感它是一种经验带给你的一种惯性，还是说，就还是说我们就是这个东西是因为我们被培养出来，然后我们被。教育说什么东西是美的，导致我们认为另外一些东西就肯定是恶心的吗？还是就大概是这个意思？我可能讲的有点不清楚，因为我觉得那个外星人他确实有一颗美好的心灵啊，kind of，就是，但是那个男主就因为他长的那个样子，然后就感觉很排斥，所以我就有了这个疑问，就是我们是怎么，就是对反感这个感觉是。一种本能还是一种文化的结果？ 就是我个人觉得他当时选择再回去，更多的是因为他接受不了整个现实环境，而不光是那个大虫子，因为那个环境其实他根本就没有办法生存。对于他来说，他唯一能依靠的只是他那个营养舱。那这种情况下，就是你与其每天在那个这么极端的环境下，我还不如回去做梦。就是那个。就所谓的您说的那个审美那方面的话，我觉得可能只是其中一部分，但更重要的是那个整体的那个生存环境他接受不了，而且那个地方感觉根本就没有他，不光是说娱乐，就是感觉他真的生存就没有他可以依靠的东西，所以我觉 可 得。 是生存，如果你到了一个不同的环境里面，就是你在这个世界的生存法则，到另一个世界它可能就不适用。那如果你真的下定决心在另一个世界生存，那更自然的做法就是顺从另一个世界的生存的法则去生存，对吧？然后我觉得他是完全不接受这个，就是他，如果你想把原先世界的生存的方式套到另一个根本不通用的世界里面，你自然就会感受到痛苦啊。所以我觉得他，就是不是太多现实什么娱乐这些方面，我觉得更多的是，就是他完全 接 不 受不 接 了那个 纳， 虫 对，不 子。 接纳 好的， 这种东 我 西。 觉得这个话题差不多，我们可以 move on，就是因为有这么多作品，每一个话题其实都可以聊很久。七松，你刚才想聊的第二部作品是哪一部？我们当然可以之后再回到这个作品，但我想先听一下你喜欢的第二部。 好的，好的，那 哎， 啊三， 我很抱歉，我能问一个问题吗？ 可以等一下再问吗？ 就是跟你们刚才聊的，因为我很好奇你们聊的是哪部作品，然后我就继续听好吗？ 哦哦，没问题。Aquila Rift 就是那个天鹰座裂缝之外。 OK OK， 我就想确认这个，谢谢。 好的好的，就是一会儿我们到后面之后，大家都有机会继续上来聊自己想聊的作品。其实当然这里面喜欢的肯定不止一两部，但是如果说就另一部给我造成很深刻印象的是那个就叫那个 Lucky 13、叫做幸运十三号。但其实这一部说实话它本身可能并没有特别的惊艳，它的故事内核其实也很简单，就讲了一架运输机，一架军用运输机，它是由 AI 控制的。然后这个 AI 呢，其实就是按照故事的设定它是有一些个性的，因为这家运输机的编号是13，非常的不吉利。然后它的过往的历史往往就是跟他一起执勤的人就是都殉职了，但是这架飞机却安全的回来了，所以说军队里的人都很讨厌这架飞机，都觉得它是一个瘟神。然后呢，按照故事的设定，其实之所以那些人会回不来，可能就是因为这个 AI 不喜欢他们，所以说在飞机这种动作的时候就没有很好的配合人类，导致这些人殉职了，但是飞机还回来了。但是我们的主角就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非常的喜欢这架飞机，然后上司开始建议他换飞机的时候他也没有接受，然后后来他开这架飞机建立了一些功勋之后，上司就表示说 OK 你可以换一个更新型的飞机了，他还是没有接受，就一直非常忠实的保养着使用着这架飞机。然后似乎这个 AI 就是会感受到主角的这种喜欢，然后是会报恩的，所以说后来在一次非常惊险的战斗之中，就是我很喜欢这部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它里面有很多这种空战狗斗的场景，就是主角开着一架运输机去跟战斗机狗斗，我觉得还挺厉害的。但是呢，毕竟对方是战斗机，然后这只是一架没有武装的运输机而已，所以说运输机就被击坠了，然后主角就快要被俘获了。但是这个时候呢，就是因为这个 AI 的一些似乎是想要让主角离开，然后的这种 resolution， 就是 AI 等于说牺牲了自己，然后让这个飞机在主角离开之后才被引爆，然后主角就被自己的这个队友给救上来了。这其实是没有什么新鲜点子的一部，但是呢它之所以让我觉得印象很深刻，一方面是刚刚讲到了这个空战的这种动画制作，另一方面是有一部也是之前让我想到另一部作品，就上一部让我想到的是沙耶之歌，这个让我想到的是另一个日本的这种科幻作品，后来改编成动画了，叫做战斗妖精雪峰。它讲的也是一个有 AI 的这种战斗机，它的背景设定是说人类在近未来在一个星球上面殖民了，但是这个星球上面有一个外星物种叫做 JAM， 然后这个 JAM 呢会从一种这种空洞里面然后通到这个星球上面，然后对人类进行各种攻击，然后人类为了对抗这种外星物种呢，就给自己的这个战斗机装上了这种 AI 控制器，然后雪峰就是这里面非常强非常神秘的一个 AI， 然后他就跟这个男主叫深井林，叫福开一类，然后就跟这个男主建立了一些非常深的 connection， 然后他也讨论了一些就是机器和人之间的区别，以及机器跟人类在很多事情的道德判断上的一些区别，就让我想到那部作品，就那部作品在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长篇科幻，所以它在这个各方面的讨论上比这个 Lucky 13要深很多，但是我感觉他们的这种初始的这种 idea 还挺像的。 其中 Lucky 13它的空战是打赢了的，它后来被打下来是被地对空导弹打下来的，当然这个是不太重要的细节。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我是今天看的 Lucky 13，我今天看了第二遍，然后我的感觉就是它完全可以是一个二战期间的战斗机或者运输机，原因就是它里面的 AI 似乎存在感不是很强，就是我唯一能想起来就是在结尾的时候那个飞行员设定了自爆，然后他的预期的自爆是可能是十秒钟之后自爆，他有一个跑到那个壕沟跳进去的镜头，但是运输机没有爆，而是等到那些敌人都站在运输机上面开始利用运输机的那个高度朝他们射击的时候才自爆。那里我感觉就是这个 AI 它本来应该十秒钟自爆，它变成了60秒，或者变成了探测到最有利于它的同伴的那一刻才爆炸。 那, 那, 那一个细节让我觉得这个 AI 是有一点点性格的，但是好像在影片的其他部分，我觉得这就是一架就完全可以是一架普通的运输机。 嗯，其实对我来说，这可能反而是它吸引我的地方，或者是让我觉得它还有点意思的地方，因为我不太喜欢一个就是那种完全人格化那种 fully personalized 的 AI。就如果是那种非常智能的 AI， 会让我觉得非常的就是 fantasy 的味道太浓了。我觉得反而是这种似有似无的这种东西让我觉得有意思。我之前提到的那个《战刀妖精雪峰》那一部里面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它不是说一个会说话然后能够跟主角进行360度无死角智力交流的 AI， 它是不会说话的，它唯一能够跟主角交流的方式就是在这个战斗机的屏幕上弹出一些就是在军用指令列表里面的一些语言。就比如说他有一次主角快被击坠的时候，然后他为了催促主角赶快弹射跳升不要管他，然后他就在那个屏幕上打了一行字叫做 Lieutenant Fukai You Have Control。 就这个东西其实是那种类似于仪表盘上面的固定显示会显示出来的，就是你现在是人工操作模式，然后它不停地显示这句话，所以说男主才打开这个跳伞然后跳出去了。就是我觉得这种反而是让我觉得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你看到最后你也不能够确定它是不是有人类智能的，而且它能跟你交互的手段是非常有限的。但是我必须承认，就是这一部的素质本身是比较平庸的，我可能喜欢的还是那个空战的场景。就刚刚瑞东说的对，我刚刚想了一下，我记得他是利用那个一个非常奇怪的那种岩层地形，然后规避了那个战斗机，然后好像这样让一架直接撞毁了，然后另一架好像是他用自己的什么东西把它给撞毁了， 就是那种洒出来片导弹的那个热的那个东西， 那个对 叫什么？ 那个应该是叫什么白磷片，好像是这样。 对，反正就是它有一个很华丽的那个空中翻转的动作，然后把那个尾部对准对方的驾驶舱，那个特别帅。 对，我 觉得刚才瑞东说的那个就最后那一下，其实你狭隘一点理解的话，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那个机子太老了，你最后的那个指令它可能就是出了一点小故障， 可以 对吧？但是我觉得我很同意就另外一个朋友怎么称呼宋。就是我很同意你的说法，就是像他这个片子就是他会介于科幻与非科幻之间，然后这种暧昧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 对，我觉得我被你们说服了，他确实是有这种模糊的美感。 但有没有可能这只是那个人他有这个希望，所以他 就是这个意思嘛、 这个、 就是有这种可能嘛，就是作为观众你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就两种解读你都不能说错，因为从文本里面或者说应该是怎么从剧本里面它确实没有明确的表现出来。我就说一部吧，我就说一部我喜欢的，应该就是非常的，我是这一次看了之后我觉得印象除了 Zima Blue 以外印象最深，就是那个酸奶的那一边，我觉得好好笑，就是 Yeah, 酸奶 take over the world。 对对对，大意就是人们用一种基因编辑的手法做出了一种具有非常强的发现模式的能力的酸奶，然后这个酸奶在某个研究员的冰箱里面进行了进化，然后它进化出了和人类交流的能力。那个交流的模式也很可爱，就是它在那个酸奶的表面用那些燕麦片摆出字，然后逐渐的统治了世界。统治世界之后呢，就是人类的经济都为酸奶服务，最后酸奶就通过这种类似于酸奶火箭离开了地球这样一个故事。我喜欢这个故事原因除了它画风可爱而且特别的荒诞之外，我也觉得它是对我不知道是不是它本意啊，但是我读出了一种对这种人们对 AI 担忧的一种嘲讽，就是一种非常常见的那种所谓的基点学说，就是说哎呀，我们一旦研究出这个可以指数增长的 AI， 那我们很快就会成为 AI 的奴隶。然后这一步就是一个有点像是反讽的感觉。 我待会要上班了，我就很快说两句。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就是因为我特别喜欢这种无厘头然后荒诞一点的这种内容，再加上一些科幻的内容，就是我觉得它这个其实更多的是对现在政治经济就是的一些反讽吧。然后就是我个人觉得倒不太像是 AI 就是因为他跟那种 tank 的东西好像还没有什么联系，也、yeah, 就是我个人看，但是他这部是我最喜欢的。 对对对，他确实不是片子里没有描述 AI， 所以我说的我觉得我的猜想就是这样，就是有太多的作品他们描述一种近现代近未来的可怕的事件发生，就是这些计算机啊机器人呢他们变得非常的有智慧，然后他们会成为我们的主宰，然后这部片把机器人换成了酸奶，就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东西，但它的内核是一样的，它的这个技术发展超越人类统治人类，它的内在的那个逻辑是一样的，就是你一旦研究出一种可以迅速进化的智能体，即使它是酸奶，按照就是这些你知道未来学派的人的说法，它也会统治世界，然后我们就会觉得这太荒唐了，但是其实那个 AI 的那种盲目的悲观的 AI 理论其实也是同样的荒谬。 我对这部印象也很深，然后我也投了他，然后我觉得我更多是从那个人们为什么会，就是他为什么会被统治这件事情去思考，就是我觉得人在生活中有时候面对一些未知的时候会就是会有选择困难症嘛，就比如我自己就有选择困难症，然后我觉得选择困难症就来源于一种可能对选择的结果会产生恐惧，你不知道你怎样选才是最好的，然后就不愿意去承担这个后果，因为可能两种选择都有相应的后果，都有不好的一面，然后为了去避免自己是就是为了避免自己后悔去追究自己的责任，有时候如果有这么一个人或者是东西他可以给你一个建议的话，你就会觉得那如果是他，比如说我投个硬币，如果是硬币帮我决定了，那我这个决定就是硬币的决定，然后我就感觉我可以逃脱这种愧疚，这种可能的愧疚感，然后像这个酸奶就是感觉是这样一个意象，然后人们很愿意把这个权力和责任一并的交付出去来免除他的这种责任，然后我觉得有点我觉得是很符合人性的、啊、 是里面有很多对人性的嘲讽，其中一个就是我想起来一个印象深刻的细节是他向美国政府提出要拿一个州，我忘了哪个州了，反正他要对对对对，他拿下 Ohio， 然后那个总统犹豫不决，然后那些大臣也都在疯狂大笑，然后呢就有人忘记谁说，但是他就提出如果对对酸奶就说如果你们不要我的话呢我就去中国了，然后他们立刻就说哦不行不能给中国，所以 Ohio 就是你了，就是也是非常强烈的嘲讽了这些国家之间的这种斗争的荒谬之处吧。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好玩的情节是后来他们不是给了他一个 plan， 就酸奶说我算出一个 plan 可以让你们一年就免除你们美国的国债，但是呢有一个要求就是你们必须得严格的按照这个东西去我这个 plan 去执行，一点误差都不可以有，然后结果执行果然就是大家还是要误差，然后后来结果就崩溃了。 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就特别符合，就是它就特别真实，因为人不可能像机器一样就是说我写一个程序他就严格按照这个去做嘛，他有自己的思考，所以这个思考它其实就是一个两面性，它一方就是我觉得它很讽刺的一点是他们自己不去思考这样一个，就是大家都有思考能力的话大家其实是可以想出这个 plan 的，但是他们就没有想出来这个 plan， 因为他们 kind of 放弃了思考，但是在执行这个 plan 的时候当这个思考的 scope 变小的时候大家又开始思考了，但是这个思考可能没有用在所谓的正确方向上，然后就导致事情有了很大的偏差，我就感觉这是一件很讽刺的事情。对 对，我觉得它还有一个更明不是明显而是更直接的那个靶点嘛，就是金融系统，就是这种如果你做错一小步就会使整个计划失败，我觉得特别像各次金融危机，就是可能一个超级人工智能可以算出你怎么样的这个货币政策也好或者是贸易政策也好可以让整个经济平稳运行，甚至可以一年内免除国债，当然现实中可不可能我不知道，但是就是因为人类的贪婪和懒惰等等原因，就是会一次又一次的形成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引起的经济危机，然后片里面就是有这样的现象产生。 嗯， 然后我觉得最后那个结尾就是也很有意思，最后就是大家都心安理得的，就是生活在那个就是酸奶的统治之下。我觉得就是觉得人就是我刚才讲，就是他好像想反抗，就是在这些小的 scope 里面他想反抗，然后他又失败了嘛，因为他们的这种所自己加进去的因素导致那个免除国债 plan 失败了，然后导致他们彻底的成为了那个酸奶的俘虏，然后大家反而到了跌到了谷底之后，他们就不就是那个反抗的火焰就好像熄灭了，大家都特别心安理得，然后甚至想说如果一开始就服从就好了。我觉得这个跟前面一开始他们跟傲慢相比就也特别就是给人很给人启发吧，就是你最后是你的意志消沉了，还是你的思想的能力减弱了，我觉得这个就是它引发的一个问题。对， 好的，我觉得我们可以 move on 了。到就是我觉得其实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就是下面就开始是正序还是倒序呢？我们就每过一段时间就换一个， 或者我觉得可以这样，就是现在也有朋友举手上麦了，我们可以大家直接就是上来讲自己想讲的，但是暂时不要讲 Zima Blue。 你觉得可不可以这样？ OK OK。那新北你还没有说过话好像 啊，我是想问一下怎么样可以 get 这个录音，因为我这边在欧洲就在凌晨，我对这个 topic 还挺感兴趣的，但是就属实已经很晚了。 哦，好的，这样的话请关注下面的神经科幻这个账号，它的头像呢你如果扫描的话可以加入一个 Discord 小组，我会放在那个小组里面，然后之前是有一个微信的那个东西的，但是微信群现在它不能用二维码，所以你只要扫描头像加入那个群组之后录音好了我会放在那里。 好的好的，谢谢。 Hello， 请说过吗？之前我好像顺序这里变了。 我刚才那个网络不太好，我没听到问题是什么。 哦，没有，我们现在就是自己谈论自己想要谈论的作品啊，唯一的规则就是暂时不要谈 Zima Blue， 因为对，他是。 哦，OK， 那我就等着吧。 没问题，很难想。 我最想谈的就是那个，因为我可以说一下我的前三个，就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前三啊，就是肯定我看到你这个 list 的时候，我脑子里第一个想到就是 Zima Blue， 然后我第二个想到的是，就是那个 Yogurt 那个，然后第三个我想到的是，我再看一下那 list， 我当时，Fish Night， 这是我的前三。Fish Night 那个也蛮震撼的，我觉得在视觉上面，在整个构思上面都非常好。 好的 ，Fish Night 我也觉得就是纯粹的是视觉上非常好看，但是故事好像它没啥故事，就是 对对对，没什么故事， 就是非常奇妙的一个视听体验。 对，我觉得是，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它直接可以就是人 floating in the air 这种感觉，然后但是它实际上是和一个过去远古生物的那么着一个交流，当然就有点像那回归到宫崎骏的那种热爱自然啊什么的这种主题上面了啊，但是我觉得还是视觉上面还是挺爽的。对，嗯， 我觉得这部作品它的他有一个点我觉得有意思的是，他一开始这个人他提出的问题就是说，当这里还是一片大海的时候，这里可能会有很多生物，那这些生物他们是否也有灵魂啊？然后我觉得确实在大家谈到灵魂的时候谈的很多都是人有没有灵魂，人怎么跟自己的灵魂共处，就是你怎么意识到且与他共处这件事儿，但是却很少谈到就是说那其他的生物呢，他们的灵魂是什么样的，他们又怎么样去跟灵魂共处，然后如果我们人类也发现了这件事情我们怎么跟他们的灵魂共处。我觉得他提的这个问题很好，但很可惜后面就好像没有什么延续了。对，然后就有点就我觉得有点可惜。嗯， 对对对，他没什么深入发展后面。 我觉得这可能是这个系列的很多短片的特点，就是像刚刚各位说的，就是有的片子它单纯就是一个视觉的展现，它整个片子的故事性很差， 那有的片子可能讲了一个故事，但这个故事本身没有什么新意，它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实验性的平台。因为以这种体量，可以说很难去彻底讲好一个故事。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就是 Fish Night 那篇已经，我觉得已经很棒了。我一开始其实把它忘掉了，但是一提到 Fish Night 我马上就重新想到了它的那个画面。 对，这个素材本身限制力特别强，它的每一篇的那个时长平均在10分钟，有些甚至是5-6分钟。然后能够讲好故事的，我觉得可能至少其中两部能够讲好故事都是有非常强的那个文学作品作为基础。一个是那个 Good Hunting， 它是有科幻小说作为它的剧本的基础，然后 Zima Blue 也是。就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短篇小说作为基础，是这些其实这些故事是怎么来的，如果是改编的呢，当然是有小说，没有改编有些就是他们那个编剧和导演自己先有了这个限定，你要做动画，你要做15分钟，然后再来想一个故事，然后他们想出来故事就是质量也是很难怪罪他们吧，因为他们的忧患目标首先是要有他的艺术风格。 我觉得 Zima Blue 是真的是融合了所有，视觉上也爽，而且他那个视觉的设计也很那种 retro 的那种感觉，特别爽。其实那个咱先不聊 Zima Blue， 真的是一聊那个就会很激动。 对，先面把话筒。 我又想到一个那个我觉得也挺爽的一个故事啊，但是他的那个绘画风格我感觉一般般，但是我觉得他那个故事逻辑挺爽的，就是 The Witness 目击者那个，整个就是一个闭环那个故事 啊，我想起来了，就是他其实讲了一个这种悬疑恐怖的故事，就是一开始，是他其实背景没，我刚刚好像说重了，就他的那种美术背景就是设计在类似于香港九龙的那种筒子楼，然后两个对面的筒子楼呢，有一个男的刚刚杀了一个人，然后对面的女生看到了他，但其实这个时候可以发现男的杀的这个女生的形象跟对面那个女生是一模一样的，然后这个时候两个人就开始追逐战，就是男的想追上对面楼的那个女生去杀人灭口，追逐战的最后呢，女生把这个男生杀掉了，然后呢在一个同样的 position， 他就发现了对面的楼有长得跟他刚刚杀掉的男生一模一样的一个男生，也目击了自己杀人的这一幕，就意味着他要把角色倒过来重复刚刚这个事情。就是这样一个故事，我觉得还确实挺有意思。 我的感觉，我对这一部的观感有点负面，一个是我觉得他确实就是他确实是有一个有趣的逻辑在里面，就是刚才秦说的逻辑闭环，但是第一他非常的 predictable， 就是比较明显他是这样的走向，但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我觉得他的怎么说，他讲了一个简单的故事，中间加了很多对故事也没有帮助，然后也不是很有美感的那些不必要的色情环节，让我觉得就这一部就整体质量不太好。 我觉得这一部就是他那个画风还有那个配色我印象比较深刻，我觉得对在那情节那个色情情节部分可以再说，但是我觉得他的那个画风和真的配色就是我觉得很突出。然后另外一个的话，我其实有想，就是一开始也觉得那个男生看到就是那个女生他要抓他，然后就肯定也跟那个女孩子一样觉得这个男生一定是要来杀他的，但是最后他们追上了之后，这个男生就说我其实想跟你谈一谈，然后后来这个女生还不相信，然后就把这个男的给杀了，然后他又看到了自己。我当时就心里面想，会不会这个男生他已经他就看到知道这可能是个闭环，然后他真的是想谈一谈的，就是他会不会真的不是想杀人。我觉得这可能也挺， 我觉得他剧中给我的感觉就是他非常明显的或者说我当时看到我都没有想这是一种可能性，我觉得唯一的理解就是那个男的之所以杀那个女的，就是因为那个女的已经杀了那个男的，就是我觉得这是唯一让我能够想到的理解 啊。有可能 你好厉害，你就可以从开头猜出来了。因为我看那个片子的时候，因为个片子的开头是那个女生看目击到对面的楼上一个男人杀了一个女子，但是她没有看到杀的那个女子是谁， 直到影片的结尾他才发现原来被杀的是他自己，是另外一个镜像世界里面的自己。然后男生为了跟那女生解释这是一个误杀，然后整个就在一个你追我赶的这个过程中，然后最后追上了以后，结果发现因是果，果也是因，就是我对那个结果还是挺吃惊的，我没有猜到。 好的，插播一下，欢迎博洋，博洋你来了。博洋是一个导演，我这次非常开心请到他过来做我们的嘉宾。 谢谢瑞东请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来晚了，就是大家继续。 好，我们现在在每个人讲，就是我们现在没有顺序，就是随便提一部自己喜欢的作品。然后你可以提醒我一下博洋，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部吗？如果是 Zima Blue 的话，抱歉，我们要留到后面。 其实我个人最喜欢的一部是两个送货的人在峡谷的那一部，就是两个就是有两位，就一位老 鱼的那个吗？ 鱼，对，鱼的那个大鱼，最后最鱼的那一部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部。 对，我们刚才聊到了这一部，然后好像比较一致的观点就是这一部虽然没什么剧情，但是视觉上非常的就是非常的有美感 爽。 我觉得倒不是就是说这一部没有什么剧情嘛，他其实也讲了一些，就是说交代一下主人公的背景嘛，其实是两位推销员，这两个推销员可能事业上不是很顺，然后呢，但是就他们整个这一个，我觉得他这个留白做得非常好，就是说所有这些鱼了，这些海洋生物的漂浮在世界里面呢，然后他怎么来的他没有告诉我们，但是他就是可以激发我们的想象力，我们可以想象它是什么，它就可以是什么。然后它最后两个主人公，然后最后去哪里，然后这也是给我们一个留下一个想象的空间，是吧？我觉得就没有必要，然后把这些东西都说得很清楚。如果说清楚的话， 其实它有，它其实是这样。其实我看这部片子后，其实它这些片其实都是有交代很清楚的。我个人感觉，首先它最后的鱼的来源，其实它是在片头的地方是有交代的，两个哥们儿车坏了之后，那位两哥们儿他们在聊天的时候，他们就是说你敢想象吗？就这片峡谷，它就这个地方在几百万年之前它是海洋生物，它现在是峡谷，但它几百万年它是海洋水底的世界，然后这个东西其实是和最后那个鱼出来是呼应的。而且他们两个人是各自代表了两个不同的阵营嘛，因为年轻的人他代表着新鲜与活力，然后老的人他可能代表着一些固有的固守的一些意见和观点，他是两种不同的 voice， 但是他们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就是说他们的职业是相同的，而且他们所面临的职业的困境是相同，就代表着就是说传统的这种推销业就面临着即将被淘被，被这种电视呀，以及被这种信息时代所淘汰这么一个危险，而且两个人又是出现了车坏了这么一种情况，就代表着用一种传统的方法是无法拯救他们的时候，而且他们各自也同样有着就是。而且他们各自也同样有着，就是说他们其实他们的交流上也是存在着很多的一些矛盾，因为他们的年龄以及他们的经验所导致的他们的这种矛盾所存在，所以他们两个就在片子前半部分一直处于一个唇枪舌战的这么一个姿态吧，或一种形式吧，但是他们两个最后矛盾化解开了之后，两个人觉得其实争吵下去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两个人决定就是握手言和，然后两个人也同在握手言和那一瞬间，两个人也发现了各自对方的优点，他们就开始说哦，其实像你们这样的老人其实也是我们年轻人该学习的，老人反倒是说哎，我也很羡慕你们这种年轻人，未来是你们的，他们已经抛开了他们在干什么，或者他们的工作，以及这些传统这些就是一些见解吧。然后两个人就开始，就是说完之后，他们俩在车上睡觉。到后面出现了鱼吃人的这一幕，其实是 其实我觉得这个片子挺耐人寻味的，而且它也有很强的那种氛围电影的感觉，就是它已经就是它好像我感觉它我个人感觉它也跳出了那种传统叙事的那种结构，反倒是用了一种氛围的方法去讲了一个挺棒的故事，所以说我特别特别喜欢这一部，真的。 谢谢博洋的解读，我觉得你说的非常的怎么说呢，能让我回忆起的东西，就是我把在我评价这部电影，或者说刚才我说他没有剧情的时候，我其实是把影片的前半部分彻底忽略到了。我对这部电影，因为后面他那个鱼飞出来，然后那个年轻人飞起来，他的视觉给我的震撼太过深刻，导致我就把前面的那些铺垫完全都给忽略掉了。 我觉得后面就是刚才啊博洋讲到了之后，我就想起来，就是我还是后面的一个情节，然后我觉得设计的还也挺巧妙，就呼应他的这两个人，那个老一点的推销员和新的推销员，他们思想上的不同，就是他其实这个推销员他之所以能飞起来，他是从此在去了彼岸嘛，相当于。然后那个他去的方式是通过，首先他想去，第二是他把身上的衣服都脱掉了。然后这个脱掉的动作其实可以像就理解为他就是摆脱了很多束缚，他解除了很多思想的枷锁，然后他飞了起来，然后他进入了一个更加广袤的世界。我觉得这跟如果跟他前面的就是他们那种生活中很多这种矛盾啊设定啊很无望啊，就是对比起来看的话，那还是挺有意思的。然后那个老人他就追着这个年轻人说，你在做什么，你疯了吗，就是他也表现就是这个年轻人他更有这个他的生命力，更就是他更想往外去探索，然后他更勇敢的脱掉这些枷锁，虽然他最后被鱼吃掉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动作和他那个追逐本身前后对比来看还是很有意思的。 我没看过这个电影啊，但是听你们这样讲起来，是那个鱼是不是也代表一种什么东西？那个鱼本身是不是有些什么象？有什么象征意义？ 它这个鱼，不知道哎。它一开始这个鱼，它就是说，是就是几千万年前那个沙漠是个大海，然后那个老人就想说，他想过那些生物是不是也会有灵魂，就像人有鬼屋一样，那些鱼的灵魂会不会也在这里游荡，然后后来他们睡醒的时候就看到了这个鱼的灵魂。然后我觉得这个被吃掉就是有一种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就是他不会因为你是什么特别的，但这在那个鱼的眼里面你只是另一条鱼，然后它就是大自然运行的法则吧。我虽然有点 sharp， 但我觉得它这个被吃掉其实提升了这个把这个意涵往上提了，然后大家可以有自己脸，但我是那个想法，就是天地法则的那种想法。 我的理解是就是说，其实一旦那个场景出现的时候，几乎每一个人都想成为像鱼一样能够在海里自由游荡，然后恨不得就是人成为鱼这样的一个形态。然后你想，我们人从未有可能可以穿越时光或者百万年前，然而当他一个人心灵向往的时候，那也就是像中国人所说的那个庄子梦蝶一样，他几乎就能穿越了。所以说他这个梦境把那个类似于人的想象和梦境回忆和那个本身对于几百万年前的一个景象的一个再现和人的灵魂呢、就是灵性，他想去穿透，到后来他就穿越了时间，给我的感觉太好了，我是这样理解的。 而且我觉得最后那个戛然而止，突然一下子，哎，我觉得那个留白太好了，后面留下了无数的幻想。 我可以问一下这个片子名字叫什么，我去找一下吗？ 好的 Leo、这个房间的主题呢是 Netflix 上面一个短片动画片的集合，叫做爱死和机器人。 Get you， 好的，谢谢。 好的，那我们博洋，你对这一部在我们换到下一个话题之前还有没有想要补充的？ 其实我觉得没有补充的，就我觉得这部片子就是一部很有禅意的片子，而且它是相当就是它是也是在给观众去提问嘛。其实我觉得它 有很多的一个解读方法。觉得这部片子其实它的就和那个安德萨刚才说的一样，就是他的就是想象空间特别大。我觉得这部片子它是很有韵味的。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讲，就你们继续吧，谢谢。 好的，好的，谢谢博洋。 不是我说的， 对，我正想说，就是现在我们请还没有有机会说话的安娜莎，你想不想要提一部你喜欢的？ 嗯，我其实一直想提，但是你刚刚也提到了，就是那个《Good Hunting》，它是那好像是 Ted Chiang 的短片改编的， 不是，是坑流。 啊，对，然后。我喜欢他的原因就是他给我带来的思考吧。一个是他的画风当然也很美，然后就是他的寓意，背后的寓意。这个片子就是前半部分是那种就是古典的，然后后来被那个近现代的工业文明机器冲击，就变到一些比较蒸汽朋克的感觉，然后就是古老的国度的那种法术的消失，然后被取而代之的是更先进，带引号更先进的机器的出现。虽然就是机器是那种比较强势的侵略性的，但是最后还是被那个女主战胜了，所以我觉得里面的那个寓意是还是给我带来很深的思考的。还有一个就是我想提的，给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开篇，就是第一个就是 Sunny's Edge， 好像他给我的印象就是他的里面的黄暴，以及他其实想讲的就是也是一个就是冲在其实就是对于强暴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对于这个话题的讨论的观感，让给我带来很大的冲击。所以这也是我开始看这个片这一系列片子的原因。我就提这两部。 好的，谢谢 Nasa。 这个 Good Hunting 是我们投票的第二名，所以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很喜欢，我也很喜欢这一部。然后我觉得我特别开心看到就是他的蒸汽朋克的元素，我觉得蒸汽朋克的作品还是不够多呀。 请问在哪里看投票啊？ 哦，这个投票不用太关心，我是那个，我是在那个微信群里面搞的投票，但是我比较蠢，我把那个投票的截止日期设的太快了。就我搞错了时区，就导致最后只有30个人能投票，所以这个投票大家就是娱乐性的看一下就好，我再把它放到我的头像上去。我刚才就是觉得这个头像很不清晰，但是投票结果就是第一当然是芥末布鲁毫不意外，然后第二就是这个 Good Hunting， 然后呢第三个是我一开始提到的那个酸奶的那一部，然后这些我们都讲到，但我觉得 Good Hunting 其实可以稍微展开一下。我觉得它就是非常巧妙的融合了超级多元素，然后这些元素我都挺喜欢的。我能看到的元素就是从开篇的那个结合了古老传说，就是这个狐狸精和这个斩杀狐狸精的道士他们之间的这个仇怨和他们之间的联系，到了现代社会之后，在结尾呢就变成了彻底的合作的关系，就是道士的儿子和狐狸精的女儿他们合作来反抗这个一个通过技术的力量统治殖民香港的这些英国人。然后第二个元素就是殖民地，就是所有的在这部片里面当然也是比较符合史实吧，就是所有的本地的人，这些香港本地的中国人，他们是被外来的殖民者所压迫的。然后第三个就是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因为它有非常多的，特别是就是片中最可怕的那个情节，我看的时候真的是觉得 有就是有点不忍直视那种感觉，就是那个总督对狐狸精，好像他的名字是燕，对燕的那个欺凌，就是那个总督特别变态，他只能对那个机械发生欲望，然后他就把这个狐狸精燕把它改造成了机械，然后那个过程就有一个我觉得我不太能接受，但是 anyway 他就是在清醒状态下把他的腿割下来，那个时候看的就是觉得特别疼。 我觉得他其实也隐喻了西方社会的强势，那个总督他可能代表的是一个男权和机械文明那种强势，但是最后还是被狐狸精女性以及东方文明所打败的一个隐喻。 那个道士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对吧？ 对。 我觉得他这部里面就是我觉得他这部里面有几个对比，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是前期的时候，这个男主角其实是跟他父亲一起去那个捉妖嘛，捉狐狸精，然后是捉的燕的妈妈，然后当时对立的两方是这个男主他们作为人的一方和这个妖精的一方，然后当时那个故事情节是那个狐狸精其实是来拯救那个被他迷上了的男人，因为那个男人如果不见到他就特别痛苦，然后这个痛苦会传达到那个狐狸精那里，所以他不忍心所以来了，然后但是作为就是除妖师这边他们就觉得妖精一定是邪恶的，所以他们就有一个固有的立场，然后这样子去看待他，无视这个事实，不管他们是不是这样解释了，好像强大就是一种罪过吧，就是这个狐狸精如果他变身了就会很强大，然后就我觉得更多是其实是不是一种恐惧，而不是说他不去看这个狐狸精他本质怎么样，而是他这种未知的强大的力量使人恐惧，所以就把他这种不能控制的东西把它归罪于恶，然后这是一个对比，然后当时就出现了一个就情节，就是这个爸爸是非常坚定的认为狐狸精一定是坏人，且他们杀了这个狐狸精的妈妈，然后狐狸精的妈妈在死前就跟那个孩子说你快逃，你为什么要跟人类那个交往，因为他对人的这种对他的这种仇视也感到了绝望，但是最后就是这个孩子这一辈就和解了，然后在他们和解的过程之中就迎来了新的一个对比，就是这个衰落的农业文明就自然和这种机械文明他们的进驻，然后就有一种就是我觉得是一种更强大的一种人为的这种文就是人为的这种文明对自然的侵蚀，就一开始是人和妖精就感觉你还有点势均力敌，然后当你进入了这种机械文明了之后你就感觉完全是碾压式的，然后就更强大了作为人这边的文明，但是也同时就是人对自然的人跟自然的 connection 也变得弱了，然后人变得更加异化了，就更不像是自然界的中的东西了，然后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然后魔力就衰竭了，于是他们就进入了这样一个社会，然后还有一个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最后这个狐狸精他不愿意成为人，他还是想成为这个狐狸，然后我最近在看那个戏剧新生活，然后就有个戏剧叫狗心，然后最后也是一个类似的结局，我就是他们经历了人的一切之后他们决定不要成为人，我想这就是反向映衬了就是人性已经异化了，所以他们才不想成人，一开始他们都是想的嘛，然后这个对比还蛮强烈的。 我想表达一个不同的声音啊，就是我对这个 Good Hunting 这个故事其实是失望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首先他从审美艺术的这个审美创作上面，他这个创作模式创作风格我不是很喜欢，我觉得他这个就是 Ken Liu 他应该是一个ABC 吧，但是他对中国文化也不是有那种特别深的了解，所以他的很多东西那种借鉴还是那种很西化的东西，然后他东西又借鉴了很多比方说那种已经西方有的那种 蒸汽朋克还有 Akira 时代的那些东西，然后再借鉴那种西方人对中国固化的那种一些审美的一些表达，我觉得其实可以做到更好。如果他对中国文化有更深的，他不一定非得把这个故事设定在香港。我觉得这个故事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心中一亮，因为看开头的时候，我觉得完全可以，就是我当时想的是，哇，终于有人把《聊斋》画出来了。因为如果大家谁能花掉，就我不知道台上有或者下面小伙伴谁有花功夫去仔细的听一下《聊斋》里面的故事，我的天哪！蒲松龄写的那个脑洞大开，不管他是收集来的故事，还是他自己编的故事，那里面的很多脑洞大开都可以跟现在的什么 AI 呀、啊、什么这个科技那个科技什么等等所有的这些，就这么说吧， Love Death Robot 这个里面的编剧都比不上蒲松龄的编剧，说实话。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个有中国情节的这个时候，我心里都特别期待他可以再挖得深一点，但是很遗憾，我觉得无论是从剧情上面还是从他的画风上面，他都是一种很表象的西方看待东方的一种表达方式，他并没有深挖。然后包括在剧情上面，我觉得就是很城市化的，我基本上从看了开头我就可以猜到结尾，我觉得没有很深刻的那种思考，这个是我的观念。 OK， 我也稍微顺着秦刚刚讲的这个说一下，就是他提到了这个阿基拉，其实我当时看到这个风格的时候，我想到了也是大友克洋的作品，然后我想到的是大友克洋的大炮之街，就是他那种深度堆积的这种建筑方式，当然其实是按照香港或者说香港九龙这种地貌来做的，但是他其中几个剪影真的非常像大炮之街里面那一栋， 对对对， 全镇里面最高的那栋了，所以说我当时也特别想到大有克洋。然后刚刚秦说的就是对这部作品的失望，其实就是我会有同意的部分，但是我也觉得他其实有可贵的部分。同意的部分是我觉得他的剧情或者他所谓的中国元素确实是比较肤浅的，就是比如说加一点狐狸加一点狐仙好像就是这种东方元素了，就有一点这种很肤浅的东方主义的感觉，给我的感觉就像西方人好莱坞拍的宫桥机动队一样，就是没有把一些更深的禅意或者说一些更深的这种文化底蕴拍进去。但是同时我又觉得它是可贵的，因为这部作品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是因为它的斗争性，就像瑞东一开始说的，它里面其实有两个主题，第一个是殖民主义，还有一个就是这种男权社会，就是特别是后期，就是我看的时候sorry 我刚刚好像有个回音，就是我当时看的时候可能前半部分田园牧歌时代当退魔师跟狐狸相对抗的时候，就这段其实给我印象没有很深，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后半部分，就是科技开始侵蚀人的原生生活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其实就是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就是一些关于我们的民族性的东西，就是我们在历史上长期就是一个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其实这种科技对于里面这种田园牧歌生活的侵蚀包括他用了这个香港殖民英国殖民香港的这个例子，其实是在一定程度上讲出了这段历史。然后呢，他的这种对于殖民主义的批判，同时又加上了对于这种男权，就是那个很恶心的总督做的事情的批判。所以说，我觉得他在这方面的斗争性上，是很强的，这是我很喜欢他的一点。我就想补充这一点。 对，我顺着其松再说一点点，就是我觉得秦说的每一个批评都是对的，除了他没有给我造成失望的感觉，因为他就是一部好莱坞拍的美国人写的作品，借鉴了中国元素，所以想要预期他去拍出蒲松龄本来就是不可能的事情。然后我们推进一下这个顺序，Kukushka 啊，我最喜欢这几个作品嘛，然后刚才大家已经 说一部吧， 一部， 因为我们现在 对，刚才大家 Good Hunting 已经提到了，然后 Face Night 也提到了，然后还有一个然后非常喜欢，就那个就是当然就是刚才这两部作品大家也聊的然后也比较充分了，然后就是说我想说的其实大家也已经我觉得已经表达的很充分了，然后 除这两部以外，我最喜欢的应该是那个 Secret World 吧，就是他那个故事背景，其实他其实很，我觉得很多人在看这一部的时候，他不会感觉到这一部，他不会很强烈的感觉到这一部的时代背景，这一部的时代背景，然后他其中的主人公其实是一个中尉吧，那个中尉其实他有表达了，他说就是说在前线如此吃紧的情况下，我们还要在西伯利亚做这些事情，他所指的前线斯大林格勒，所以由此可以推断，就是说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大约是1942年底或者1943年初。 哇， 然后对，然后呢，然后就是我感觉这个故事，我不知道写这个故事的人是不是俄国人，但我觉得他这一种，他这个故事还是有一定的隐喻性，他这些就是低蒙啊，就是可能对于就是俄国人来说，他可能是当时纳粹的一个隐喻了，他可能就是说因为就是影片的长度受限嘛，可能就只有十几分钟的样子，他不可能就是说把整个时代的背景我给你完完全交算出来，然后他里面讲，然后就是说这个东西他里面那些低蒙的起源是在就是苏联内战的时期嘛，苏联内战时期有一个就是 NKVD， 也就是克格勃的前身，就是人民内卫委员会的一个军官，然后他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一本就是那个就是黑魔法的书，然后这本黑魔法的书，然后是有和那个就西伯利亚的原住民和他们那当地的萨满教是有关系的，然后他用这个就是萨满教的一个图腾，他找出了一些就是类似于魔法阵的一些东西吧，然后他就把这些人都就是召唤出来，然后俄国内战大约是1917到1919年这之间嘛，总共大约三年的样子，到1920年，我如果没记错的话1920年结束了，然后他的时代背景是当时就是说可能是就当时苏联的红军然后陷入困境，他们需要一个就是一个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吧，虽然就这非常不历史，但是就是说他需要一个超自然的力量帮他们对付白军，后来发现然后就是说某种意义上他们这种努力就被反噬了嘛，然后他们就是那个军官也当场就死掉了，然后他们就是他所释放出来的这些就是这些 demon 们，就是这些恶魔的话，他就一直盘踞在那里，一直到然后他到了就是说到了某个时间点，也就是说到他就是故事主线发生的这时间，也就是说二战的时候，我们知道然后1942年就是说是二战一个转折的一个时间，就是说在斯大林格勒的之前，然后就说我们都那时候看起来就是纳粹德国就所向披靡嘛，他攻击到哪里，然后就是说就是怎么讲，就是就像史记里面说项羽一样，就是说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然后到了就斯大林格勒，我们都知道他德军遭到前所未有的惨案，所以说他到当时一个非常危急的时刻，他还派了一个小分队，然后还派了就是甚至就几百架轰炸机这样去解决了一个问题，然后这个弟妹，然后我一开始也讲了，然后就是说我觉得他很可能就是当时一个纳粹德国的一个东西，因为就是说在二战之前的时候，我们知道苏德是签订了一个秘密条约，然后瓜分波兰，然后苏联给德国提供一个原材料以维持其战争机器，这个战争机器一开始一直向西前进，有一度然后曾经就是有那么一点就是要就是席卷英国这个味道，然后后来德军然后就是说然后调转枪口嘛，把这种枪口对准了曾经的一个合作的一个苏联，然后就是一然后也是所向披靡，然后从大 所以这个共同点就是本然后又 对然后对然后正好又是处于一个就是一个转折时期，也就是说最后又到了一个就是类似于斯大林格勒的一个转折时期，然后他可能这时候对他们来说这一个就是这一个恶魔这帮恶魔然后已经到了不消灭他们已经就可以威胁到他们的后方的时候，就是说我觉得然后他可能创作者有这方面的想法，也可能他只是我个人一个推测，他们只是想创作这样一个故事，然后这样一个故事然后他对我来说他的吸引点主要是在于就是说他放在了一个就是传统的一个恶魔的猎魔人的故事不太可能放置的一个背景，也就是前苏联这一个就是以政治为纲然后非常严重非常厉害的一个地方，放在尤其是放在二战的一个大背景下， 然后呢，他这个画风我觉得我还蛮喜欢的，就是非常写实的一种画风嘛。然后就把那个西伯利亚那种原始森林的那种冷酷和肃杀，然后完全就是描，我觉得是描绘的很好的。 我也顺着库库什卡讲的这个讲一讲，我也很喜欢这个 Secret World 这部，因为我本身也是，就对那段历史比较感兴趣。然后我觉得它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它可以说跳出了一个这种传统这种题材的窠臼，因为一般来说流行作品在他们特别喜欢写就是所谓的 Nazi Zombies， 就是德国的这种 Secret Weapons， 就是他为了赢得战争后期去造火箭啊，然后造用黑魔法召唤僵尸啊之类的，有很多这样的作品。然后其中有一个很有名的游戏作品叫做《重返德军总部》，但现在他出了很多新的派生作品，其实都是以这个主题的。所以说一开始我看到这个 Secret Wars 的时候，我以为他讲的就是苏军在二战的时候就是偶遇或者说要去清扫这种德军的黑魔法总部，但后来就像刚刚库库什卡说的，他其实这个引起这个东西的是他们自己在对付白匪的时候的一些误操作造成的。所以说我觉得他这个设定还挺新颖的。然后这个片子我觉得最可惜的一点就是，我希望他最后的轰炸镜头能够再久一点，但是他就随着那个卡林卡，就是那个苏联的那个民乐响起的几乎几秒之后，他就戛然而止。当然这样我知道也很好，但是我个人私心希望他能够多拍一拍那个轰炸的镜头。然后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就是既然苏军都已经有空派出这种空中支援了，那说明可能已经是43年初了，就是斯大林格勒可能已经解围了，可能已经处在反攻阶段了。但是就是我想顺着库库西亚说一下，就是这一部还是很有意思的，放在这个历史背景里面看。 对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里面的就是里面道具然后就是非常贴实了，包括就是主人公使用的就是那个冲锋枪和步枪，包括 SVT40 和波波萨这些东西，还有最后你提到就是最后轰炸它来的就是那个 P2 轰炸机嘛，都是当时的就是当时苏军的所使用的就是自持装备，就是主力装备，它这一点还原的还是很不错的。就是 好的，感觉选历史背景。 其实这部片子我的 echo 一点点啊，就这部片子我也看特喜欢，但是我对这个片子解读就是和库库什卡其实完全不同。但是我觉得就是我因为他这个片子其实我也觉得他是很就是影射这种历史嘛，其实但是我从一些看一些评论也好或者听别人讲也好，其实更多是我是觉得他是在影射就是30年到40年代苏联那个大肃反那个时期，就是基洛夫被暗杀之后，然后有几十万的那种德国的那种军政官员，他们被苏联的被那个斯大林的那些就是秘密就克格勃给杀掉的这件事情，其实更多我是个人观点是他好像在影射这件事。其实我觉得这也其实也不重要，我觉得这种片子其实我们可以对他有完全完整的一个不同方向的一个解读，其实都是可以的。其实我就说那么多，谢谢。 对，然后就甚至我可能觉得然后很多解读可能都是多余的吧，没准就作者可能就想写一个就是放在一个 是 放在一个看似不可能的场景。 对对对 对。 好的，我们现在把话筒交给 Claudia。 我喜欢呀啊哈，我喜欢的有两部，好像投票都不高，不过也无所谓。是一部是一开始的那个叫 Sony， 叫 Sony's Edge， 还有一个是这边，那我看看。 哦，对了，我这里稍微插一句，就是 Claudia 提到了是一开始的那个，但是其实很有意思的一点是 Netflix 它会为每个人随机出一个播放列表，所以说每个人 的 播放列表都是不一样的。 啊，好，行，都可以，没关系。我还喜欢另外一个 Shapeshifter， 这两个片子为什么我很喜欢，因为我这个人很喜欢有生命力的东西，因为我经常因为我发觉平时无论是学校里还是就是大致上生活初级阶段或怎么样，大多人们所听到的都是服从于社会的一些就是规则规定啊那个，所以说我特别喜欢是那个怎么让人是可以延续生命力和勃发它的一个活力的一些东西。所以这两部片子其实很多地方反映的东西其实都是让人是就是怎么成为一个 fighter 的。 怎么能够 survive， 所以说是本来就偏巧是在我的一个偏好里面，因为我很喜欢是随时能够唤起我的一个就是说是怎么竞争的那种，以及怎么 survive 的那种，所以说这是接近于我本身对生命本源的一个理解。因为哎，太多外面太多太多东西看上去都是和 fighting 没有关系，然后整天到晚都是服从于规则，活动于框架之内，那些就是太 limited 了对我来说。所以说我对这两部特别有偏好。然后我还喜欢一部，哎，对对，我跟那个博洋那部片子也是，其实是我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部。我这三部我就已经说我的原因是它的内核，我这人看片子对内核非常注重，还有其实画面的一个感觉也是很重要，这倒是真的。 那个 Shapeshifter 我也挺喜欢的， 这两部都哎，对，我提到那两部其实转眼球很厉害，非常厉害。嗯， 好，如果没有直接的回应的话，我们找 Nora。 Hello， 你们好。那个我可能来的比较晚一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讲到 Ice Age 那一集。 还没有。 好的，那我就讲这个好了。就是我觉得我喜欢看这个，倒也不是最喜欢的了，但是我喜欢看这一集，主要是因为它特别的乐观。就是它其实剧情是这样的，就是一对儿情侣吧，然后搬进一个公寓，然后发现有一个冰箱放在那里，他们打开那个冰柜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个小型的社会，然后这个社会呢在他们这个时间维度看来是飞速的发展，从原始社会慢慢开始了农业革命，然后慢慢开始了工业革命，然后同样的像我们对人类自己命运的预期一样，也有了核战争，在核战争之后有一段废土时期，然后文明又开始重建之后呢，也是像我们现在对于未来的想象一样，可能是获得了就是使用能源的新方式，然后建立了在我们看起来像是比较有未来感的一个城邦。然后在这个剧集最后结束的时候呢，就这个文明他们终于就是冲出了这个冰箱，也就是说冲破了他们的宇宙，来到了另外一个次元。就是我觉得有两层含义吧，一个是人类到现在我看到的很多作品其实对于我们的未来想象都是比较悲观的，然后这个呢是相对我见到的比较乐观的一个，然后也包含人类的希望吧，就是可能想要将来可以冲破我们自己的宇宙，可以进到一个新的次元，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想象。然后再一个，它同时也很直白的就是表明了，就是我们自己所生活的宇宙又何尝不是在一个冰柜里呢，就大概是这个感觉，所以看起来很爽吧。 我想 echo 一下 Nora， 就是我也挺喜欢看这一集的，因为大家如果仔细去观察看这集的话，这一集是唯一一个有真人参演的一集嘛。然后这集其实我是诺尔说这些我觉得都特别有意思，而且但是他还有一种就是说我的角度看这部片的，我是觉得两个人就是上帝一样的感觉，就是他们可以就是做他们自己做的事，就是人就是做他们自己想做的事情，吃他们自己想吃的东西的同时，他们又可以同时以一个第三视角去观察一个生物文明的一个进化历史，而且从他最后关冰箱开冰箱那一刻到那个文明发展到极致的情况下突然之间就变没的那个瞬间，其实他们对此好像也没有对他们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影响，反倒是掺杂了一些我个人感觉是一些宗教的意味在里面，其实可能也是对一种就是宗教与这个现实生活以及与这个东西的一个思考吧，反正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我也能说一点吗？我为什么感觉是到后来一切没有之后他再周而复始，我的意思是即使在人间就是这 这么多几百万或者怎么样的年数的变化，它在周而复始的那种感觉。也就是说一切会覆灭，也不存在就是说什么人类永远会目睹这一切东西甚至于跟随进化，而是说它得给我的感觉是一切从零到有，再从有到零，再从周而复始。 对对对，是一种轮回的一种感觉，就是佛学里面的那种。 我觉得这个周而复始，就是它毁灭，就核弹毁灭了之后，后来再打开，正是那个乐观它所表现的地方。因为你以为它毁灭了，但它其实还在，就是就可能人就影射过来，就是说可能人类对于自己结局的许多想象并不是那样的，生命力本身其实是就是生命力本身就还在那里，然后我们很多想象就其实是就是它跟生命力本身没有直接联系。然后这一部我觉得就是像刚才博洋说的，我觉得它确实是一个就像上帝视角一样这么一个故事。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像不同的每一个维度吧，就我最近对多维空间也有一定的想法，就是说一个能看到三维的人，去如果你面对一个只能看到二维世界的这个生物，你肯定就是你就是神。那如果有一个生物看得到四维空间，然后那对于我们人类只能看到三维时间空间，那他们就是神。那那个电视不那个冰箱外面的人，他们就能够他们超脱于这个冰箱里面的文明存在，就是因为他们在另外一个维度。然后之所以他们，我的理解是他们之所以就是他们也觉得看一眼然后好像又感觉跟自己的生活 detach， 是因为他们活在两种就是两个不同维度的世界里面，所以他们的法则也不太一样，然后导致那个共情并不能，就是它不是一个维度的通达然后我觉得有这样一个对比在里面吧。 好的，下面 Pony。 咦， Pony 在吗？他可能暂时不在。那 Henry。 Hello, hello, 大家好。对，我就是看到这个标题然后就冲进来，因为我太 love death and robots， 然后因为我比较晚进来嘛，所以我想要稍微听一下再分享，可以。 好的，没问题，我稍微 reset 一下，确实因为有一些新的朋友进来，我们现在就是大家都可以自由的挑自己喜欢的一个集数，然后来讲为什么喜欢这一部，然后对你产生了什么样的感受，就是任何的感受都可以讲。下一个可能就是博然。 我也稍等一下，我那个出一下门，然后我在外边再回来。 好的，那我就利用我的特权，我自己再插播一个。我很喜欢那个三个机器人，就是三个机器人在一个末世之后，就人类毁灭之后的世界，在人类废墟里面漫步聊天。它是一个，就我觉得也是就是基本上是一个非常搞笑的一个剧集，然后我很喜欢它里面的那些，就是我笑点比较低，它里面有很多笑话但是它最后它确实是表达了一种对人类如何结局的一个预期，就是它的结尾那里就是三个机器人漫步到了一个核弹发射井，让他们说就是人类真愚蠢啊，造这些东西就是为了毁灭自己。但是人类之所以毁灭，却不是因为大家都发射了核弹，就是就不像那个冰箱里面的那一个文明是核弹毁灭。在这个三个机器人的世界里面呢，人类的毁灭就是普通的没有管理好这个环境的变化，然后跟不上环境的变化，自然而然人就死完了。然后人死完以后，还有一个就是纯粹搞笑的元素，就是那些猫统治了世界。然后猫统治世界的方式也非常好玩，就是他们获得了说话的能力，然后他们有非常大的种群，然后但是他们还是猫，所以当这些机器人被猫发现的时候呢，猫就相当于是奴化了机器人，就像我们被猫奴化一样。我很喜欢这一篇。 我觉得这篇也很有意思，我觉得它有意思的点就是它从机器人的视角去解读了很多人类的行为，然后 完全就是然后他们是没有人类那个 context。 有一个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情节是他们一开始遇到了那个猫，然后不知道那个猫是什么，然后就开始就猜我是不是要摸它，然后另外一个机器人就说你要是不摸它可能它就会爆炸了，然后大家就在一筐惊恐之中，然后又很害怕，然后跟那个猫建立了联系。然后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它不是一个友好的氛围，但是它在惊恐之中后来达成了某一种和谐，然后这个还挺有意思。 对，而且这个机器人设定非常有意思，就是他们，我感觉他们是有一个残缺不全的人类语料库，所以那个机器人可以知道说有一个游戏叫做爆炸猫，但是他并不知道它只是一个游戏。 对对，因为我觉得 make sense 吧，你想那个机器人要是他们，你看他们还有自己的祖先啥，就感觉好像那个设定他们也跟人类社会很像哈，就是说你还要记得，就是你还记得你的祖先是干嘛的，然后就是可能是在人类毁灭之后很久嘛，就好像我们现在读一个什么就去学习一个什么埃及的文字一样，就是那种因为不太懂所以就那个就会有这种只言片语的，然后就解读吧，我是这么猜的。 哇，我看到 Nikita 他已经用头像表明了他的态度。 哇，其实这 不要你想说， 我想说 echo 一下瑞东刚才说的这个，就是其实这集我也特别喜欢。我觉得像这种剧作啊，就是说这种很短的剧作里面，其实它里面出现的任何元素其实都是对这个故事有着决定性的因素。就是我们看这个剧里面你会发现，就是说这三个机器人他们的在就是前期那些互动里哈，就很多都是跟娱乐相关的。然后这个里面他们又是探索了人类为什么去灭亡，他们发现了人类好像灭亡的原因，好像我记得好像他们探讨人类灭亡原因，好像是因为好像就是因为他们对自我的一个对环境的一个损害，而不是说 是 对，而不是说毁于什么就其他比如说战争啊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他其实人类对自己的损害，其实我是个人感觉是结合着他和前面就是说里面出现的所有互动都是以娱乐相关的，比如说什么打篮球啊什么放音乐这些。其实我觉得人类自我损害的一点，就是说外在的话其实就是对环境的破坏，就是温室效应，其实内在一点的话其实就是说娱乐致死这个东西。其实说人类就是太过于放纵自己的情绪，以及就是太有太多的那种娱乐的那种东西充斥在人们的生活当中，其实导致了导致了这种人类的这种就是学习能力啊，这种各方面这种感官能力的下降，以及再加上外在这种对世界的破坏，加速了就是说人类的灭亡。其实我觉得这部还挺探讨的，其实和冰箱那一集其实有着异曲同工的地方，就是也是在探讨就是人类就是未来会怎么样，如果说我们还是基于现在这么一个状况的情况下，其实我是这么理解的。谢谢。 好的，谢谢博洋。然后下一个本来是轮到 Nikita， 但是我想问 Nikita， 你是不是要提名 Zima Blue？ 是的。 七松，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因为现在一个半小时 了，对，差不 多可以开始聊这个。 但是让我在 Zima Blue 之前快速的，我也利用一下特权，再推荐一个在这个排名榜单里面垫底的作品。就是我其实是想通过提这几个作品推荐一下跟他们很类似的东西。就之前提到了，跟那个我又忘了那个 Aquila Rift 对吧，就是跟那部很像的，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日本 AVG， 现在房间里面人多了，再推荐一遍，叫做沙耶之歌。讲的几乎是同一个故事，然后跟 Lucky 13里面的这个运输机 AI 的故事内核很像的，有一个日本的科幻叫做战斗妖精雪峰，讲的是一个战斗机的 AI。 然后我最后在这个 Zima Blue 之前想再提的一个第一人气作品，就是那个叫做 Helping Hand， 叫做援手。大家可能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一部，它讲的一个剧情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宇航员在太空中他遇到了一点事故，然后为了能够正常的回到飞船，他需要，当然这里面的科学原理好像都是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By his story， 就是如果说就按照他故事的设定的话，就是说我需要通过截肢来获得一个这样的反作用力，我才能够飘回到我的飞船上面。 啊、好像是这样的。然后这个故事其实是很简单的，然后它就是一个普通的悬疑惊悚片，但是我觉得这代表了一个非常大的 genre， 就是包括像电锯惊魂等等这一类的这种惊悚片，它都会设置 对 它都会设置一个这种两难，设置一个 dilemma， 就是说这个主人公他想要逃出现在的困境必须要通过一种自残的方式才可以。就是我们其实在观看别人疼痛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看到别人的手被割了，或者看到别人的身上受到伤害，我们其实是会产生很不适的感觉的，因为我们有包括镜像神经元在内的事情。所以说这样的片子往往是很成功的，很能够激起人的这种全身鸡皮疙瘩的感觉。然后我想推荐一个跟它的主题很类似的游戏，叫做死亡空间，叫做 Dead Space。 它讲的就是一个在太空中的工程师叫 Isaac， 然后他要去调查一些这种被外星生物的卵感染的这种宇宙飞船，然后这种宇宙飞船里面几乎全都是异形。然后在这个 Dead Space 的第一部的结尾处，就是为了能够成功的逃脱， Isaac 也是需要自己给自己截肢，他才能够从这个触手里面逃出来。所以说我就觉得喜欢恐怖片喜欢惊悚片的朋友可以顺着这种感觉去找一找，然后我觉得可能可以进入 Zima 部落了。 好的。 我没搞懂什么意思，之前我因为来的晚，所以之前你们没有聊到这一步吗？ 就我们刻意 为了 你 可以打，我们为了等待你的到来，所以我们把 Zima Blue 留到最后。 对啊，在 Zima Blue 超 好。那我能不能在你们聊 Zima Blue 之前，有没有问你们有没有聊那个，哎，那个名字叫什么？就是那个垃圾场里面的老头，那个 The Dump， 那个好像是唯一的零票吧？还是 啊？是吗？ 跟 那个是我 请你讲，请你讲，请你讲。 对，因为我是一个很躺平的社会底层，所以我看他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看到了我自己。对，我就觉得我可能会在这个时代前行当中活在某个夹缝里，活在某个两栋大楼之间的某个臭水沟旁边的夹缝里，活在这个时代往前推进的这个，我是那个拖后腿的人，可能我大概会有这种感觉，所以我对这个片子还蛮有代入感的。然后包括那个充气的他的女朋友，包括那只他的宠物了，我觉得是他宠物的垃圾场里面的那个吃垃圾的怪兽。那么对这个片子我印象很深刻，这是零片吗？零票吗？好吧， 好像是一票。 是这样的， 是机甲那个 轻一点，要澄清一点，他的零票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瑞东设置的投票期限， 投票人数太少了。 对，我也没有为我喜欢的作品投下神圣的一票。 哦，原来需要投票，没有，但是我最喜欢的当然是这一部。但是我中间有不喜欢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聊到，就是那个狼人那个中尉。 哦，应该是 Shapeshifter 对吧？ 啊，对 Shifter。 嗯，那一部，哦，我想起来大概讲什么，就刚刚我记得也有朋友提到了。 哦，是吗？哦，是表扬，是喜欢他说，哦，对不起，我向大家道歉，对不起，没事了。 没关系， 可 你可以简单分享一下吗？就是你不喜欢他的哪一点？ 哎，因为就是在有很这里面的这个所有的爱死机里面很多东西，我可以去感受，像比如像你看你刚刚说那三个机器人，那个很轻松愉快，而且我觉得用了猫就是犯规了，用了猫就自然会，你知道，就是犯规行为嘛。里面有好几个片子用到了猫都是犯规行为。那么我不喜欢那个中卫这个战争的那个很大的原因，可能跟我自己经历有关，所以。对，我会蛮投射进去，蛮带入那种很难，就是在那个里面我能感受到那个东西，会让我回想起一些不愉快的回忆，所以是个人情愫，个人原因不是那么喜欢。 好的好的， 嗯，那我们可以开始聊这个蓝色的小方块了吗？ 等一下，我想 echo 一下刚才你说那个 dump， 虽然我没有给他投票，因为只能投三票，然后那个我觉得那部片给我一个比较大的我的记忆点是那个就是这个垃圾场的这个怪物，他出现的时候是这个人他跟他的朋友一起吃就是喝酒吧晚上，后来他那个朋友被这个怪物给吃掉了，然后他一开始还想救他朋友，然后后来他在这个跟他搏斗的这个途中，然后发现了这个他朋友和这个，然后有个小狗狗跟这个怪物是一体的，然后他瞬间就接受了这个设定，然后我当时就在想说，他刚刚还沉浸在那个失去朋友的痛苦以及仇恨之中，还有恐惧之中，然后瞬间怎么就跟他和好了？然后 我是觉得有点疑惑，但是后来就想说可能他就认识到了，就是这个怪物它的本质是跟这些生物，就是他吃掉的这些东西是共存的，所以他相当于他朋友也没有消失，只是这个成为了这个怪物的一半，所以他就像接纳自己的朋友一样接纳了这个怪物。但是我觉得那一下他那个情感的那个 shift 还是挺大的。嗯 嗯，我个人我 echo 一下这部分，我个人觉得那个怪物是他的记忆，是他的一生，是这个老头的所有记忆，像他的朋友，他的狗，他的所有的生活周围的一切都会被这个东西吞噬，但是他跟这个东西是共存的，是互相保护的，应该是这种感觉。我是这种情绪去看的。 对他就后面就是他认识到了这个事情嘛，一开始还是对立的，然后就因为知道了这个怪物，理解了他的来源，然后就理解了他跟他之间这种共存的关系。对我 觉得那个怪物其实就是他自己，就是他自己的所有那些 也对哈，也可以。 我是这样子看的，是每个人自己会带着一个越滚越大，有些人当然不会，会清理掉，但有一些人会带着一个越滚越大的包袱，还好，还是情绪的残渣，还是各种东西，还是人生的各种东西，他会越滚越大变成这个怪物。那么他跟那个怪物他没有办法摆脱，他只能共存，他在别的地方也无法共存，只能在这个垃圾场，只能活在这个与世界没有办法去那个的小孤岛上。对，所以 但我觉得他并不是无法摆脱，是他不愿意摆脱，就是这我觉得这两者还是可能有区别。 如果他能摆脱他就已经摆脱了，我相信人在当前做的选择都是他能做的最好的选择，他如果可以 做到最好的选择他已经选了，就是我觉得他就是有些人他你就 知黑手白，就这个意思，知白手黑，他知道应该做什么但他就做不了，知白手黑，我就觉得有这种感觉在，所以只能 但会不会是因为就是说他如果抛弃了这个他象征了他一生的这个怪物，那就相当于抛弃了自己的过去。 对，是这个意思。他如果接受那张钞票， 就不是他的。 他接受那个支票，把这个他的东西，所有的他这些东西，所有这些东西都卖掉，都接受那张支票，那他其实也就荡然无存了。我个人是这种感觉。 嗯，对，有道理。 嗯，我可以也 echo 一下这个的 dump 吗？还有时间吗？ 没问题，Nora，你讲。 好的，谢谢。就是本来就是我也不太理解这个剧里头就是这一个老先生为什么一直要在那儿守着呀，然后看起来这个地方对他来说并不是最好的选择，他只要把那个合约签了，他可能人生之后的生活会比他现在过得要舒适很多呀之类的。但是这两天我正好看书看到一个故事，就是在80年，然后美国的华盛顿那边有个火山爆发，然后当地警察在疏散，然后有一个人叫 Harry Truman， 他的家正好在火山会覆盖的范围内，然后大家让他离开的时候，然后他就是真的是决定不离开，僵持了很久没有办法，最后大家放弃了，然后火山爆发之后他被埋在了岩浆底。他的那个房子呢也不是特别豪华的房子，就是只是湖上的一个小小的比较破烂的木屋而已，但是他可能一辈子的记忆都是只跟这个地方有关了，他建立了这个他周围的一切的比如说家具啊一切装饰啊什么的，就是他已经年老了，对他来说可能新的东西他并不想接受，对他来说也并不能适应了，可能就是这个老的东西真正属于他记忆的东西，不管别人看起来再多么不好，那个可能是他唯一可以拥有的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再回来想 The Jump， 我就有一个这个感觉。 哇，我要感谢你们 Nikita、Karen 还有 Nora。我觉得我之前看的时候没有去细想，但是我觉得你们说的非常有道理。这部片确实是描绘出了这种，就是他之所以做这个选择。是这样的原因，非常好， 真的之前看完全没有想到这方面。 而且您说不要，您先说。 没事，我就想说，其实这部片子它其实也是在呼吁环保，我觉得就是说，它其实也是一个，就是这个老头和那个上来跟他签合约这个人，其实也是一种对话，就是一种 lower class 和那个稍微 upper 一点的 class 的一个对话，而且他是，你想垃圾是谁倒的呀？是那个城里人倒的，但是城里人倒的这个垃圾却给这些生活在底层的人制造了生活上的一个困难，或者变成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然后其实这个东西也是让观众们去反思的一个点。其实如果去这样看的话，其实它含有它存在的价值的。 嗯，是的，是的，就是我觉得是阶层之间的这种对视。对， 好的，那我们要不要就来聊这个蓝色方块的故事？ 哎呀，我这所以说我来的正是时候是吗？ 对对对，那Nikita，你要不要先开始讲？ 哎呀，你还是你们先，既然你们已经蓄谋已久了，就先我就挂了个头像。 好的，没有，就是我们把这个留到最后，也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人气最高，而且我就是因为今天跟几个人交流，都发现不约而同的是，因为这部短剧集合是好像是2019年吧，就是挺久以前的了，隔了一个这个疫情。我基本上所有的剧集都是这两天重新看才能想起来的，唯有吉玛布鲁当时只看一遍以后就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觉得这单从这点哦，就是我的这个经历不是我一个人，而是很多人都分享，他们都说哦，我只记得吉玛布鲁，就是单从这一个现象就说明这部片真的是拍得非常的成功。然后吉玛布鲁它是基于一个20页的短篇故事，它是有一个原作的，原作我很遗憾我现在还没有看过，但是呢他可以把，就是这个导演我觉得非常佩服他们的是可以把这个故事压缩到只有9分钟，而且讲完以后他把故事的主线应该是讲出来的，而且我觉得讲得非常清晰，而且也是就是美术上他的那个画风也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在我第二次看之前就记得那些非常尖锐的棱角，还有那些颜色也是他基玛是蓝色嘛，披一个红色的那个披风，然后呢女主角就是那个记者她是彩色的，然后其他的人群都是很灰暗的，就我觉得也是一个虽然我不懂艺术啊，但是就是我从我的观感上就是他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而且也非常的美。然后故事呢，其实我相信这里大部分人都知道故事，所以我非常简短的就是重新讲一遍，就是吉玛布鲁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艺术家，他的作品一开始就是像大家看Nikita的头像，就是这种他有一定的他的背景可能是星空，可能是什么其他的壁画，但是他中间会有一个这种蓝色的几何形状，一开始是方形，后来有长方形，后来有其他的几何形状。然后呢人们他逐渐获得了名气和影响力以后，他的野心不止于此，他开始做超级巨大的蓝色的巨幅艺术作品，大到了城市的那个数量级，然后就变成了整个一个好像是一个类似于土星的那个星球，他可以把它用机械涂成这个蓝色等等。然后呢我们的故事主线就是他的人生最后一部作品，就是他讲了他自己一生的故事。他的起源是一个当时有一个女有一个女艺术家吧，还是我忘记她的职业了，但是就是她设计了一个机器人，最初的那个机器人的功能就是在自己家的泳池里面去清洗那个瓷砖，那个瓷砖的颜色就是这个 Zima Blue， 也是 Zima 的来源。但是这然后呢这个人他的主人开始想要把这个机器设计的更有自我意识，逐渐的让它变复杂，后来那个主人不幸去世以后呢，这个机器仍然在不断的自我改造自我完善，然后它就变得越来越高级的智能吧，然后它就成为了一个艺术家。它的来源呢也就逐渐被历史埋没了，因为它可以活很久，它活了100多年到故事现在。然后它的最后一个艺术作品就是它找回了它起源的那个星球，挖出了当时它在清理的那个泳池，移到了一个地方，然后请来了很多观众，然后他的表演就是还有包括原有的那些瓷砖也都放在那个泳池里面，他表演的就是他跃入这个装满水的这个泳池，然后把自己分解，逐渐关闭自己大脑，就是他的机械大脑的高级意识功能，然后呢分解，相当于是自己毁灭自己吧，但是就最后留下了一个清理瓷砖的机器， 然后他自己汇报的目的就是他找回了自己看到的第一个颜色，就是这个 Zima Blue。故事大概就是这样子，不知道七松我讲的这些还有没有遗漏的地方？ 没有没有，我觉得瑞东讲的很全，然后我觉得可能要稍微补充一点点的，当然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很关键一点，不同的观众大家可能看的是有自己不同的理解的，但是我在稍微结合原著的一个理解，就是 Zima Blue 他最后之所以要把自己给分解掉，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他产生一种迷茫和困惑，就是他已经不记得自己是如何在一步一步把自己就是升级换代然后给自己增加功能的过程中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就是他的这种自我认知和自我意识产生了一些混乱，就是他带着这种迷茫就想说我能不能够重回到自己最原初的状态，就是那一个没有什么意识勤勤恳恳的只会打扫泳池瓷砖的这种清扫机器人，所以说他最后的行为艺术就是在这个自己最代表性的蓝色方块里面把自己给分解掉，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大家肯定有很多不同的理解，就是补充一下这一点。 好的，我看导剧来了，导哥你要不要，你有看 Zima Blue 吗？ 嗨嗨嗨，不好意思我起晚了那个对啊，我听你说了我就想起来这一集了。 好的，看到你戴了一个蓝色的帽子， 就是 Zima Blue 蓝，真是加上那个游泳镜是要 不太准是吧？ 是要去清洁游泳池了吗？ 哎，好像是个巧合，不错。 好的，那我先说我的理解吧，就是我觉得，他最后一件艺术，一个是他艺术品本身的蕴含是什么，另一个就是他这样做的动机。七松刚才说的提醒了我，就是基玛这个人他不是一个人，他是一个由机器逐渐变复杂越来越复杂，然后呢他开始做一些非常神奇的事情，就是做艺术品然后做那种大规模的蓝色的艺术，他其实是一个抽象的人。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可能每个人都是由很多很多的基玛布鲁所组成的，但是每一个部分它有不同的不同的追求，然后基玛就是一个这样的特例，他只有一个追求，就是这个蓝色。这个追求来源是他刚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印在他的眼中的，所以他的行为是不可以用人类的视角去理解。比如说我当时看的时候，就他最后解体会给我一种震撼的感觉，之所以会给我一种震撼的感觉是因为我采取了人类的视角去理解它。我说如果我是一个可以在外太空生存，可以踏入岩浆，皮肤也不会被毁坏，可以看到世界上所有波段的这个光线，我是这么厉害的一个机器人的话，我可能会想做很多的事情，有很多不同的追求，我就不会做这件事情去把自己分解的，然后只看那个 Zima Blue。 但是这个机器人它的来源不是由一个真正的人类机械改装而形成的，它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起源，就是它要把这个瓷砖擦回原来的颜色，所以就是它有一个执念，这也是它创作所有艺术品的动机，所以它才会一直不管画什么它都想要画这个蓝色，也是为什么它的最后一件作品就是怎么样能够找到最原始最本真的那个蓝色，它甚至去挖那个游泳池的瓷砖，而不是去可以更加精确的去印刷这个蓝色。就是我觉得就是体现出可能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这样的执念，但是并没有那么强烈，并没有那么单一。 我想 echo 一下瑞东，就是不是 echo 一下瑞东吧，就 echo 一下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剧就这一集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集，就是我觉得 Zima Blue 他这个人物从模型上以及故事上让我联想到了就是 DC Watchmen 里面那个 Dr. Manhattan， 就是他们都属于那种就是上帝级别上帝视角这么一种存在吧，就是他们是一种超脱于常人以及普通思维这种存在，而且 Zima Blue 他创作艺术他是他起源于一个小的 AI， 然后他在 不断的进化中，它变成一个很完整又很具有高科技神能力这么一个 character。 然后他其实他的艺术创作从小小的画开始变成那种很巨幅的那种宇宙的画，以及弄的以及变成一些很厉害的一些蓝色展览。其实他的创作也是在填充人类的欲望，相当于是他的创作是和人类的欲望在同时的一个一个生长过程。是到了顶端的时候，当人类的欲望无法再被下一代或者无法再被继续填满的时候，然后在这个时候就是 Zima Blue 他选择了就是放弃了他所有的一些进化，变回到他最开始的一个清理游泳池的一个小机器人。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也是有禅意的，就是他放弃了，他就回归了本真，他回归他自己最初的快乐。其实他最初的快乐就是因为他的女主人就是让他去清理那个游泳池，然后那个快乐是一个最早的他的一个快乐，就其实也是一个他最符合他内心的一个向往吧。其实我觉得这个片子其实我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就是谢谢。 我想 echo 一下这一点。那你要不然你先说。 因为我这儿比较晚，所以我怕等会儿坚持不住。我想就是从艺术方面探讨一下。刚刚那个博洋提到原型，其实这个整个 Zima Blue 的调性，让我想到了他其实有没有可能在致敬一个艺术家。这个艺术家他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种蓝色，叫克莱因蓝。这个艺术家是法国的，叫 Yves Klein， 他就是做纯粹的蓝色的图画。他的画幅上全都是比 Zima Blue 更深沉一些的蓝色。然后他甚至还就是涂了 Venus， 有他的一幅他的一个作品，有一个作品叫Blue Venus 好像是。我觉得可能是不是这个原作的小说作者是受到了这个人的启发，这个人也是比较疯狂。对，然后我就不再我觉得我很同意博洋说的，就是它是本质上是一种回归，它是一种它其实从最初的一个小小的局限于画幅，然后它扩张到一个大的装置，然后这个装置越来越大，以至于它把艺术扩充到了整个空间整个宇宙。它是在一个不断扩张的状态，但是到结尾他又回归了那方泳池那一片最简单的本真。我觉得这个回归是作为机器人来说，是他的这种思考是一个突破性的，这也意味着他可能已经进化到了一个可以和人类比肩的状态了。然后我想说的大概就是这些。还有就是一个题外话，我把那个Zima Blue 的小方块在宇宙中的那个一直作为，自从我看了以后一直作为我的桌面，然后每一次我有一些 priority 的文件，因为 Mac 的文件夹是蓝色的，我就会把它拖到那个方块里，就是我的一个小癖好。 nice. 好了， 谢谢 Nasa。我去找了一下，它就是原作里面那个原作小说里面就有特别提到这个 Yves Klein 这个人，然后我觉得他那个引用那句话，他可能就说到了这个故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他这个我试图翻译一下吧，就是 Yves Klein 曾经说过，颜色的本质是什么？一个颜色可以代替所有其他的颜色。有一个人，他曾经花费了整个一生的时间去找某一种蓝色，这种蓝色是他在孩童时期记得看到过的， 但是他逐渐变得绝望，他觉得自己永远不可能找到这一种非常特殊的蓝色，因为这个蓝色它的那个就是那个明暗啊什么特别的精确，但是他在世界，他在现实世界中，他甚至怀疑这种蓝色是不是真的存在。直到有一天他偶然间找到了它，是在一个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某一种甲虫上面看到了这种蓝色。当他看到这种蓝色时，他因为快乐而流下了泪水。然后这个故事就让我想到了一个我忘记在哪里看到，但是艺术的某一种解释，就是艺术是人类试图描述并且分享意识的内容。当我们看到一个蓝色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意识中是有一种蓝色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这种感觉，这种感觉是没有办法通过语言向别人描述的。甚至当我们两个人看到同一个蓝色的时候，也很难百分之百的保证我们看到的是不是我们所经历的意识状态是不是相同的。所以一个对艺术品的理解，就是什么是艺术，人们为什么要做艺术的理解，就是当我们在创造艺术品的时候，我们是试图在抓住某一个意识的状态，把它保存在某种媒介上，然后分享给其他的人。然后仅仅是因为我们都是人，有相似的意识结构，当我们看到同一幅作品的时候，才能够还原出这种意识状态。这就很像就是回到这个 Zima Blue 的作者里面描述的这个人，就是他在小时候他有了某一天某一个地方看到了一个蓝色，他抓住了那种转瞬即逝的意识状态，但是他之后就没有办法找到了。所以可能艺术品的一个作用就是可以把这些转瞬即逝的意识状态保存下来。 我也想讲一下这个为什么喜欢这个。因为我后来因为这个作品看了一下原著，当然也挺久了，我最近也没有再看。这个作品原著是06年嘛，好像是06年的一个英国科幻小说的。我觉得这个Zima Blue， 除了对艺术探讨，还有就是科技。我觉得这个科幻小说它有在探讨科技的边界，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满足对科技的追求，对这个 where's the end， 就是它的那个终点在什么地方。它不断的向外，因为这个在这个 AI 这个里面叫，原著里面叫什么叫 AM 吧， AM 这个科技的不断的发展，和它会让这个Zima 变得越来越强，就这个机器人变得越来越强，越来越接近人类，甚至超越人类，成为一个非常厉害的，可以去到火山，去到海底，可以去到任何地方探索所有人类好像去不到的地方。他去探索了之后，就是去碰触这个科技所有一切东西的边界，就是最远最远最深能到哪儿。之后他依然没有从中得到什么，他就往开始从外求变成内求，就往内心去寻找最初的那个能让他感受到的有感受的东西。那么这个就是那个泳池小方块，那个蓝色，刚才瑞东也说到他就是从这个机器诞生的第一眼看到的那个颜色，是它的本源，它记忆的第一个颜色，给它带来第一次感受和感觉的这个东西，然后才回到这个。我觉得它这个作者就是这个作品吧 Zima Blue， 就是有对机器对这科技的一种就是我们现在也会担心啊，这不是一直在聊吗，科技的边界在什么地方，与人之间或将来的 AI 的发展什么的。我觉得这个里面有比较那个的探索到，但它没有放到人的身上，放到 Zima Blue 身上。对，有这个东西在里面。因为原著里有一段我印象特别深刻，但是在这个动画片里面省掉了，那段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我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可能一分钟分享一下。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那个原著里面，他原著里面的这个记者吧，就叫 Claire 吧，这个女记者，在这里是个普通记者，原著里就是反正就是一个人类精英吧，这种去采访他。然后当时这个那时候的人都已经是都有 AI 了 ，AM 应该说 AM 都有 AM 在身上，就帮助人类的大脑去记忆啊，去分析啊，去大数据采集啊，去做判断。那么当时这个 Zima 就提出的就是，你来采访我可以，但你不能带 AM， 你就是你作为一个人来，而不是带着 AM 系统来面对我。然后他就去接受这个，就那个女的就答应了 ，Claire 答应了去采访这个 Zima。进到他们家的时候，那个这个 Zima Blue 就跟他就问他，你要喝红酒还是喝白酒？然后这个女的，这个 Claire 这个记者就根本做不出选择，就是因为已经被这个 AM 背这个数据，背这所有东西采集，已经那些所有的判断，他的判断，他所看到的这些东西，他人生做的决定都是由这个数据来决定的，由这个 AM 决定的。那么现在他变成一个人之后，连喝红酒、喝白酒，他可能都无法做出判断。就是任何一个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原著特别就是特别对这个 AM 特别对这个科技进行了一个人之间的界限的探讨吧。这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段，在那里面。那这里面没有拍到，但是基本上还是能够，我觉得这个 Zima Blue 是很能够反映这个原著，我觉得它的内核吧，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探索边界的科技边界的探索，跟人类欲望的膨胀之间的探索。你到底要多强、多快、多发达才能是个尽头？那么你到底让你开心的、能感受到你是个人的东西还在不在，在哪里？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人类提出了一个问句吧，这样子的。 我非常想 echo 一下，因为这个之前瑞东知道，我之前是没有看过这个片子，然后听你们讲，然后中间我出去了，我去花了20多分钟看了2部片子，一个是这个排名第一的《Zima Blue》，另外一个是那个《Fishnet》。然后呢，其实我看完以后，实际上《Zima Blue》就是片子本身，我看完实际上是没有太欣赏的，但是呢，这个你可以他讲过了以后，我觉得他。就刚才他讲的这个 AM 的这个部分，实际上是就是补上了他一个很重要的 piece。就这个 piece 在了以后，我觉得整个这个故事的它的就是意义升华了。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其实他这个片子他是讲到最后，他就去把他所有的这个高级的功能去掉，然后回归他原来的那个 function。这个其实对我来说，我觉着很明显他是在对比人，但是呢，它又，比起人的那种东西，实际上是差很多的，因为它是一个机器的一个很原始的插一个那个 swim pool 的一个 function，这个比人的那个就是原初的那个状态，就是那种就是我们讲神性和佛性的那个东西，其实差的是非常远。一个是虽然好像是一个都是一个比较单纯的状态，但是一个是非常高的，一个是非常低的。但是有 Nikita 这个解释以后呢，那我就懂了。其实他实际上不是说，这个着眼点不是在这个你的原初是什么，而是在于就是人将来的人可能要像这个机器一样，把他这个 AM 就是附加的东西去掉一样，人以后也可能有一天你要去把这个，就是你那些就是附加的东西去掉。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我感觉把这个 puzzle 的，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piece 给拼上了。我先分享到这儿，然后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想法，但是先到这里吧。 我想 echo 一下这个 Leo 的他说的，其实我觉得这个Zima Blue 他是那个一个艺术家嘛，我觉得他是这部片子里面，其实他是一直都是在满足自己欲望的同时，也是在满足所有。就是观众的欲望，到了最后，他发现满足欲望的这个过程对他来说是一种痛苦，反倒是回归到最早的那种擦游泳池，第一次感受到色彩的那种快乐才是他的本真。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片子禅意是在这个地方。谢谢。 其实。 我也想 echo 一下 Leo，因为就是当时我看这个片子的时候，看完其实我对他想表达的那个内容，就到底我有没有理解有偏差，因为我确实是有点 confused。然后我专门去找了小说来看，就像刚才那个 Nikita 分享的那一部分，就是小说对于这个故事的背景交代的真的清楚太多，然后这个侧重点也就是你能很明显的感受到他想表达的主题是什么。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没有给他投票的原因之一，因为我觉得不是这个内容不好，而是他这个。动画片它的一些剧情的设定，其实，去掉了很重要的内容。其实我觉得它就算加上它那个 assistant，就是它那个电子助手，对它这个剧情就不会有，就是不会拖长太多，但是会对这个剧情有个很大的一个辅助。我不知道为什么它没有加入这一部分。 其实这个我就是我另外想讲的一小部分，就是实际上就是他在这个就是其中有一个转折的地方，就是他说他比如说去把他的那个就是做了各种那个就是机体的强化，然后他可以走进岩浆里，然后他那个转折的那部分我忘了他具体怎么讲的，但他说我在试着去了解宇宙的真相，但实际上宇宙已经在用另外一种语言在 实际已经在 communicate its own language 这个部分，这个部分以后呢，这个转折的地方其实是很重要的。但这个转折以后的部分呢，我感觉实际上是稍微有点弱化的，就是我实际上就是有一点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说实际上，怎么讲呢？就是说这个机器好像它在不断的强化它的机体，对吧？强化的机体，然后能就是适应各种特别就是 extreme 的东西，好像看起来比人好像更厉害。但其实我个人的感觉实际上是人刚好相反，人其实是人本身这个造物的，它是有非常大的潜能的。就是说你因为我自己做一点这个修行的东西啊，就说实际上有时候就是比如说屁股的，比如说是这个怎么讲，就是实际上他的这个人的这个现有的这个身体大家都觉得没什么了不起，每个人都有，但实际上他有很大的这个适应环境的能力，无论是他的大脑的部分还是他的机体的部分。而且实际上他的实际上我是觉得我们现在整天穿着衣服然后住在一个小方盒子里，跟自然实际上是隔绝开的。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有很多的，就是我们好像是一个很高级的，非常高级的，世界上最最高级的机器人，但它有很多的这个功能被现有这个系统给隔绝了。就是说实际上是被替代，没有被使用了。但是所以有时候就是如果有机会，就是我自己试过一些这种体验，而且这个跟 Fishnet 那个有点像，就是你比如 Fishnet 他就是看到那个环境以后，然后他开始把身上的就是那种就是束缚的东西去掉，然后他就可以很自由，可以去飞翔啊什么东西。这个有一点点呼应的地方，就是刚好我就看了这两个片子，我觉得是就是实际上他这个片子他后面他是想讲什么，想说这个人就是怎么样去回归本真，他是有点想把这个重点移到那边。但其实他回归本真重要，他不是一个机器去回归本真，而是人怎么样去回归本真。再多的我就不太好表达，就先到这里。 我想分享的是这个片子我看下来的是对我来说一直是这个隐喻。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Benjamin Button 这个片子，他那个里面也有非常强烈的这种感觉，就是说无论是我们在这部片子里，他好像是说就是因为机器人他就是本身有一个设定的任务，而我们人在就是说从出生到后来，无论是任何时候，我们都在追寻一样东西，就是追寻什么东西对我自己来说是有意义。最有意思的就是有意义这个词儿，就是说你怎么设定有意义呢？对于这一部片子来说，这个机器人可爱了。他从小，他小时候，就是说他刚有的时候，他是有一个设定的一个任务，也就是说他完成了那个任务，对他来说这是一种完成，是一种 completion。 他会有一种就是说他自己会认为自己做到了。但是我们的人来说，也是我看这部片子的感觉，他的一个隐喻就是说，无论是那么多哲学家他所追寻的说我们想找到什么东西是有意义的，因为 overall 就是怎么说来说，究其一生，或者说我们经常和朋友聊天聊得开心，说那说到底啊，我这件事情做成了，这对我来说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说我们究其很每时每刻在我们能够已经有能力去做些事情的时候，还是就是到最后已经虚弱无力，我们想 OK 我回归到我自己要做一些东西，是让我能够就是说真正平静下来。我觉得哎，我做这个东西我是我觉得哎，我就该，我命中注定我该做这样事情。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就是说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就是一个题目，而且是永久在每个人都在追寻的。那这部片子里面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强烈，而唯一对我来说特别幸运的是，这个小机器人，我这个好像我怕你们听不见啊。好，行了，这个小机器人在初始的时候，人家是初始给他定过一个小任务的，而我们人呢，挺好玩的，无论是出生之后，寻寻觅觅，追追索索，以及到最后虚弱无力，再回归到最老的时候， 其实我们心里的这个答案还是对吧，就是因为我们敢在追寻 unpredictable。 谢谢 Claudia， 我想顺着 Claudia 说的再讲一点，就是其实这个我稍微站在反派的立场吧，就是我觉得这部片有一个取巧的地方。取巧的地方是什么？就是 Zima Blue 之所以最后能够成功的找回本源，就像 Claudia 说的一个好笑的一点，就是他是他的主人一开始设计机器的时候非常随机的，他说我第一个机器要去做这个清洁蓝色瓷砖的机器，所以 Zima Blue 的一生的使命就印记在了这个 Zima Blue 上面。但是如果想象这个主人一开始想做的是除草机的话，可能这个 Zima 他追求的就是剪草，这是一个他与生俱来无法改变的事实。但是人类其实并不是这样，人类可能是宇宙中唯一可以自己决定什么事情有意义的生物。比如说草原上的狮子，他不会突然间改变说我不想吃羊了，或者我不想吃羚羊了，我想吃草，他永远不会想到这样子。只有人才可以自己决定我究竟是决定做一个杂食动物还是决定做一个素食者。在很多意义上人类都是很特殊的，就是我们可以理解自己为什么想要不同的东西，因为我们因为就是只有人类对进化有所理解。那么人在出场的时候，就是 Zima Blue 出场的时候，他是一个瓷砖清理员，人在出场的时候就有非常多的进化的包袱，就是我们有很多写在基因里面的需要进食啊、维持清洁啊、求偶啊、生育啊这些本能的冲动。但是同时我们又不像鸡马，因为鸡马它没有办法改写自己最本质的基因，但是人类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去控制这些由进化产生的这些欲望，而创造出自己的意义和不同于意义，甚至稍微说的更加科幻一点，甚至基因本身也是只有人类才可以自己决定去怎么样编辑的。现在当然在现在的阶段，因为技术和我们对基因组的不了解，直接去做基因编辑是不道德的，但这是一个临时的现象。在未来完全可以想象的是，我们甚至可以决定不管是自己的下一代还是甚至自己本身，是否可以通过基因编辑的方法改变那个最原初的状态。也就是说刚出生的最原初的想要的东西已经不再是一个由天注定或者由父母注定或者由创造者注定的事情，而是人可以自己选择的一件事情。那么 Zima Blue 的整个命题就是说你要回到自己最原初的那个使命也好、欲望也好还是审美也好，也就不复存在了。 我想接着瑞东的这个话题聊一下。那么如果是Zima Blue 的设定，就是一开始写给他的 code 就是清洁这个游泳池，那么作为我们人类一开始写给我们的 code 难道不就是繁衍下一代吗？我不是说个人了，我是说整体人类作为一个生物物种来说，它的生命的存在去交配去繁衍吃睡觉这些东西去生存下去，就是它最应该说是它最早的基因里面设定好的吧，这些东西。那么在此之外的这些，比如说对奢侈品的追求，比如说住更大的房子，娶更好看的老婆，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更多的女人，或者说更多的钱，更多的欲望，更大的欲望，对科对包括现在的科技了，你外卖是五分钟送到还是十分钟送到，这个之间有那么大的区别吗？这些东西到底就是这些物质上的东西，或者甚至是精神上的一些东西，都算是人类的欲望吧？对精神的追求，对艺术追求的各种东西追求，是不是都能算作是欲望？那么这个的尽头在哪里？就是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也是在说人类本身写好的那个基因，其实我真正属于我们本身既定要做的事情并不是很多，那么剩下的其他的这些多出来的这些是怎么一个？对，怎么一个去判断它，怎么去跟欲望之间做个平衡，我是在想这个事儿。 我觉得我的回答就是它是人类独有的创造，就是它没有，其实稍微补充一点，就是基因并没有告诉我们去生育，基因也并没有告诉我们去生存，基因只是告诉我们看到食物就会想吃，看到异性就会受到吸引，生孩子是生出来之后就会想要照顾，但是并没有说一个人比如说他在十岁的时候并没有冲动说我一定要保证我每天有吃，他只是你给他东西吃他会吃，就是基因能够掌控的并不是一个人一生的轨迹，而是他 在每一个时刻他有哪些偏好，他有哪些这个就是非常低级的这些欲望。 OK OK 谢谢。 我想补充两点啊，那个一个是如果我们看艺术当中现在的这种关于科技的这种探讨，基本上其实最后指向的还是人的探讨。所以我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我感觉到他虽然一直在谈的是机器人的问题，但是其实他还是用这个东西来研究人了。只不过这里面有个比较好玩的东西是，当机器或者说这种 AI 的东西达到某一个点，它拥有了自己的意识，它能不能做出跟人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选择？我觉得这个时候它其实是超越我们的目前的思考范围的。那个东西对我个人来说是有趣的，反而是我觉得用机器人来回来去隐喻人的某些特质的时候，这个当中因为是故事，是叙述，是比喻，所以它其实有很多的局限，是完全是人的思考的东西。所以就这个片子其实本身看起来它其实有很多解读的面向，因为我的感受是初看它确实是一个很令人激动的一个比喻，但是你怎么去解读它，真的跟每个人看待就是人本身或者生命本身的东西是很有关系的。然后第二个想说的是，这一集里面谈到的艺术啊，我觉得很有趣啊，因为好像是在谈抽象跟具象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具象抽象艺术跟某种崇高的就是宇宙真理之间的这种联系。而且最后这个机器人他为了找到那个最高的那个最崇高的那个真理，把自己分解在这样的一个最初心的这个东西上面。我看的时候我是觉得挺有趣的，因为实际上如果我们说抽象艺术，其实大概就是100年前人类艺术家们在处理的东西了。就开始在处理抽象艺术的东西，它发展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渐渐的在艺术当中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我特别是当代艺术其实是对抽象或者说抽象所代表的某种真理的或者说崇高的东西的祛魅吧，就是就至少在目前看来，就是所谓的艺术代表的至真的至善的至美的东西好像不是艺术当中在追寻的东西了。我觉得这个转变是挺有趣的，所以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我其实是感觉到某种很浓重的这个怀旧感，就是似乎大家其实不知道现在在艺术当中是要去追寻什么，然后同时这种对最真的这种东西的这种向往好像依然是在大家心中回荡的感觉。 我同意导剧的感觉，我 echo 下他这个当中我感到很强烈，就是大家在无限看到放大那个蓝，当最后的答案不过是泳池一块小方块那个时候小瓷砖的时候，这感觉就很强烈。 by the way 我就是跟大家告个词，就是我在这里继续在 Clubhouse 上待着，还是去健身之间选择了健身，自主意识发挥了作用。好的，再见。 谢谢你 Kita， 再见。 然后我想那个 echo 一下那个导剧的那个发言，就是我想讲一下，就是那个有两条线吧，我觉得这个剧它一个是人，它是由一个。就是我一开始因为我没看过原著，我不知道他其实是个机器人，是看到后面才知道的，所以我就还是把他当成一个人来讲吧。就是他是也是由简到繁，然后到简，然后在艺术上那条线也是从简到繁到简，也就是他一开始是画的人像，后来他不满足于这个人像，这个他觉得人像这种固定的形象束缚了他对艺术的想象，所以他决定要去超越它，所以他后来就就是去了太空，然后去理解这个 世界，然后后来他又回复了这个简单，也就是他找到了这个 Zima Blue， 然后他开始在他这个巨大的画作星系的画作中开始加入这个 Zima Blue 这个小方块，然后各种形状吧，然后后来这个方块越变越大，我觉得这个具体的情节还有这个变大的过程它也是有隐喻的，就是从简到繁一开始是他突破了这种形象的束缚，然后他进入到一个另一种形象之中去，他其实就是我认为就是一种生命力的解放，因为就是最近我在读那个尼采的那个悲剧的诞生，然后他里面就讲到说那个生命力其实是就是他尼采认为音乐是最具有生命力的艺术形式，因为它是没有形状的，然后任何的形状我们具象化的它都是日神艺术，就是它都象征的某一种死亡，因为那个不确定性消失了，所以它其实是象征的某一种死亡，所以真正的生命在于它没有一个固定的形象，所以我觉得有一点类似，就是说在这里它突破了人的形象，然后去到了一个不同的形象，也就是星系，然后它回到了一个简单的方块，你感觉很抽象，然后我当时看这段的时候我有一个困惑，就是说它为什么要把这个方块跟那个就是另一个形象，就星系的形象把它重叠在一起，而且这个方块是变大的呢？我的理解是，我认为这个方块就是他自己，就是他里面有一个情节，就是刚才 Leo 说的，他说这个宇宙的真理就是阐述，那句话我忘记怎么说，就是他已经在向你阐述了。我觉得就是他在这些这么多探索之后，他容纳了这些复杂，然后他最后去想，那他跟这个世界是什么关系呢？他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是什么呢？他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就表现在他这个画作中，他就是那一小方块蓝，然后他把自己置于这个广袤的宇宙之中，然后一开始他觉得他很渺小，然后渐渐的这个他的这个内心的世界，就是他向内寻找的这个世界，他扩容他的内心世界，然后跟外部世界就渐渐的变成相当了，甚至他就后来甚至把他给 take over 了，他似乎是变得简单了，但是我觉得他就是只是一个向内关照的一个发展过程，然后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找到了自己与这个世界的关系，这个然后就是还是那一句转折的台词，就是说他说世界的真理已经在阐释了，那我认为就是生命力它应该是没有形状的，那我们看到的所有东西包括我们自己都是有形状的，那我们可能只是这个世界的真的这个道理的一个投影，然后所以他理解了这个之后，他就与这个世界连接了，然后他不会去在乎他这个他是大的方块还是小的方块了，我即是世界，世界即是我，但是我认为这又不是一种傲慢，它仅仅是一种连接啊，对啊，所以我觉得还是呼那个那句话那个句转折的话我是这么理解的。 多谢 Karen， 我简单回应一下，就是我觉得你其实那个转折然后后面我实际上没太理解，但是你这样解释以后呢，我觉得就特别 make sense 了，就是说他实际上就是找到他的本真，实际上就是他的源头在哪里，然后我们每个人的源头在哪里，就是我们自己要去找的，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我想说就是关于这个，其实这我记得当时海明威有一个得诺贝尔奖的这小说叫《老人与海》，然后《老人与海》的话就是他是一个老人去捕鱼的故事，但是就是后来别人有很多的解读，然后海明威的回应他说如果是一个好的作品的话，是应该每个人都从中看到不同的东西才是一个好的作品，所以我觉得好像这个作品好像也是这样，就是比如说这个博洋就是说他感到是看到一种就是欲望复杂的东西，就其他人看到的是稍微不一样，这个可能是一个好的东西，就说是他这个作品好，然后每个人看到自己的不一样的角度，看到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另外一个层次就是说他为什么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那个 Zima Blue 就是一个 Blue 然后又得到追捧，我想可能也是类似的东西，就是说他越是简单然后反倒是不同人能够有不同的解读，然后有一些共性的满足的东西，然后就是所以其实同样一个这就回到就是瑞东就是还是谁之前讲的，就是他那个其实你同样一个东西我们不太 sure 每个人看到的东西是不完全一样，这个内在的这个体验是不是一样的问题。 所以有可能是不一样，但是大家都 happy with it， 就是，然后呢，就是对我觉得就是大家这么讨论一下，我觉得这个作品的这个整个意义就是更丰富，我觉得挺好的，谢谢。 关于这个作品的艺术层面的，就是我想说一下，就是我当时看完了之后，其实我第一个就艺术来说啊，第一个我想起来的一个那个艺术家就是蒙德里安，就是大家应该都见过他的画，就是那个几块就是黑格子，然后里面有那个三原色，他基本上就只用这样，就是他最出名的画是这样的。后来我是有一次在上艺术课的时候呢，我有看到过他在最开始画的画，其实他一开始也是印象派的画家，然后画的就是就是也是那种印象派的画风，然后就是东西都是很写实的。然后到后面呢，他的画风会开始逐渐的抽象，就一棵树开始就是正常的树，画得非常漂亮。然后到后面就变成你能看到树干，然后有一些树的线条，然后还有一些色块会作为那个树叶。然后再往后呢，就会变成全部抽象的线条，再往后就变成就是特别像格子一样的东西。然后最后他画出来的树就是那种黑白的线，再加上简单的色块。这个就是他整个这个就他这个流派的艺术发展的这个过程是这样的，就是所谓的抽象派，他们其实就是想把这个他们所看见的这个东西，或者是他们所看见的世界，把它抽象到最基本的东西，就是基本上抽象派的画家他们的理念都是这样，就是说他们认为的就是我们就像刚才那个应该是 Leo 吧，刚才说的就是每个人看到的东西可能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抽象派的画家呢，就是想说把东西抽象到最本源的样子，然后就是基本的线条和色块，这样的话就是说大家能从里面应该会得到是同样的感受。这个就是艺术这个层面，就是我第一遍看完这个动画片，在艺术这一块我想到的就是蒙德里安，因为刚好就是最近在看这个东西，就是分享一下这部分。 我想 echo 一下，因为我是学工程和艺术双专业，然后我艺术我也是比较偏 abstract 的，之后我就觉得就是 abstract 的艺术，它最终还是说我要传递一种情感，是某一种情感的一个，就像一个波一样，然后你能被激多少，你的灵魂能 get 到多少，都是观者和那个画者的一种那个对话，但是这种对话的就是根本在于画者对于自我的探寻和对于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理解。然后我觉得 Zima Blue 他就是我看这个作品我是真的就是哭了三次，就是看第一次哭一次，然后读一遍原著哭一次，然后第二天又哭了一次。我觉得就是一个生物，或者说不管它是 AI 也好，一个就是进化的，在这个动画里它是一个进化比人类更完整的一个产物，这么一个产物去耗尽它的所有能量去探寻自己是谁，或者是探寻世界的真理，然后等到它探寻结束之后它选择了回归。然后我也读这个原著中我觉得很大的一个点动画没有体现，就是它在试图把自己探寻的这种能量和探寻的这种过程这个经历告诉这个记者。然后我觉得这是一种就是对于一个更高进化的阶级对于人类的一种期望，就是一种希望，就是说大家要继续探寻，而探寻出的最终结果是什么每个人都可能不一样。就像刚才所说，就是他出场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机器人，他第一次感受到美就是通过这个 blue 那个 Zima blue 来看到，发现卧槽真美，然后他开始探寻。但是每个人最终的那个起点和终点都不一样，但我觉得过程真的就是十分打动我。然后我想起了就是我一个特别好的教授，一个摄影教授，然后他就在一个村里一直照照片，然后那个村也就大概七个 block， 然后他就在那儿照了十年，然后就照各种跟他有关的，然后去找寻他自己的一些作品。然后我就问他，那你最终你觉得这些作品会怎么样？然后他就说，那个很多就是特别好的艺术家都摄影家都说过，就是照完了又能怎么样，就一把火烧了呗，就是因为他们已经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他们想要，或者说这个过程远比这个结果要重要，结果对于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过程我觉得探索真理和探索自我的过程是人类的一个很永恒的命题。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相关又不相关，因为刚才你提到说Zina Blue 他一开始看到这个蓝色瓷砖的时候觉得这个东西哇好美，然后我就是想问大家对就是我们产生这个东西好美的这种感觉是怎么理解的呢？ 我觉得基玛他刚刚被主人设计出来的时候没有任何感觉，因为他就是一个清洁房间的机器人，其实它跟人不一样，它在刚设计出来的时候是没有，它不会觉得这个瓷砖好美，它只是在它早期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后来它当它变得复杂的时候，它可能才会具备感受美的能力。但是人就不一样，人可能很可能是先天就有一定程度的基本的对美的感知的，这种对美的感知可能是这样子，就是我们有一个进化压力产生的需求，就是要快速的对外界的刺激进行建模，我们要理解这个世界方法是把这个世界给我们的感官刺激，就是打在视网膜的这些光子，把它变成一个我们要构建一个理论，就是它是由物体产生的，那么我们脑海中对这些物体的描述可能很简单也可能很复杂，美的东西可能就是那些虽然看起来很复杂但是又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结构可以来生成。举个例子，人的脸为什么对人来说是美的？因为我们对脸这种物体非常熟悉，每一张脸它都有一个相对固定的结构，就是两只眼睛一个鼻子这样子。那么当你看到一张脸的时候，你就可以非常快速的识别和记住它。然后花为什么是美的？花它设计出来就是为了让它吸引昆虫嘛。那这些花之所以能吸引那些昆虫，就是因为它们的形状都有一些都有一些固定的模式，比如说对称性，很多花它有对称性，但是有些花它是不对称，但它不对称也是有，就是它即使是一个不对称的花，比如说兰花，它也是有它的逻辑在，而不是随机的不对称。那人可能就是通过进化所产生的这些模式识别的能力，就给人提供了欣赏至少是一些比较基础的美的能力。 对，这里我也想顺着瑞东讲的这里 echo 一下，就是其实不光是视觉，包括我们的听觉和别的感官也是这样的。那听觉方面的话可能就是音乐，比如说人听到和弦会觉得和弦很优美，其实不是因为说那几个音它真的就很特别，而是因为它们的间隔就组成了某种 pattern。 就是瑞东刚刚讲的时候，中间我一度想插一句，但是瑞东最后也讲了，就是比如说我们说为什么花好看，或者说花能够吸引昆虫，其实不一定是它对称或者不对称，这个可能是就是很多进化心理学理论不太能服人的一点，就是如果说你要往某一个方向解释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两种方向都是可以解释的。我可以说是因为对称的这种组织性吸引了昆虫，那也可以说是因为不对称的这种突兀性吸引了昆虫，然后你是无法证伪的。但是有一点可以比较确信的是，这些资讯无论是视觉也好还是听觉也好，如果说他们是以某种 pattern， 以某种能够比较高效被识别的 pattern 被展示出来的话，它是要高于那些更加混乱的 pattern 的。其实就是说的简单一点，就它的熵会更低一些，比起完全无序的信息。所以说我们感受到的美可能一部分的来源是这里。然后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一点，就是我还想就稍微说回这个 Zina Blue 这个设定本身。就是我会觉得这个作品让我觉得有一点跳跃的地方，或者说就是有一点玄幻的地方，就是它本身是一个专门做清扫的机器人，是一个非常局部非常模块化的东西，但是呢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机器人它却有非常非常高的智能，有接近玄学的智能。这种玄学的智能就是它居然可以自己改装自己，给自己加上新的模块。我觉得这已经大大超出了一个清扫机器人应有的功能，就是我觉得这可能是它的设定上我觉得有一点跳脱的一点。 它其实有解释说是那个主人想要设计一个更复杂的可以有自我意识的机器人，就是它那个过程是由它的那个主人一开始先开始设计的。 但是我会觉得那可以说他的主人在一开始就已经成功了，就是根本就不需要做任何的改进， 对对， 这个机器人已经可以自主进化了。 哎， 我当时开的时候，我以为是他转手了好几任主任，然后每一任主任都是想让他做不一样的事情，然后我以为是后面的主任陆陆续续的给他加装的，难道可能不是这样吗？ 我好像的确是这样，有提到说是后面的主人又给他再加， 但是我记得小说原著好像后来明确提到了，就是他之所以会开始做这些艺术，其实是他给自己加装了很多功能。 我可以快速念一下，就是影片里面提到他继续使用，就是那个第一任女主人设计了清扫机器人以后，下一句是他继续使用这台机器作为新的硬件和软件的试验平台，渐渐的他变得更有意识了，最后这个女人死了，但是这台小机器从一任主人传给了另一任主人，就是在传给另一任主人之前已经经过了第一任主人的逐渐的迭代，变得有意识了。 就是我会觉得这里面白衣为瑕的一点，就是如果说它只是一种模块化的加装功能的话，比如说这个主人让他做饭，另一个主人让他管理花园，那这种模块的堆加应该是没办法让他后来具有这么复杂的意识的。但是说到这一点呢，其实我想就是我当时看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跑题的想法，就是我最深刻的印象或者想的最多的是，如果说真的有一种人工智能，或者说就算是人类因为我们所谓的进化其实本质上是一种 adaptation， 是一种对环境的很随机的 adaptation， 就是我们的很多性状不是说因为它好而我们强行或者说有目的性的把它变出来的，而只是说它在某个时候正好适应了那个环境，所以它留下来了。那如果说人或者机器或者 AI 能够自主进化，能够自主的选择进化方向，那最后会怎么样呢？就是在 Zima Blue 的例子上，它其实是选择了一种非常可以说它走向了乡愁，就是它选择了一种回到我最原初的这个扫地机器人的这种乡愁里面。那我当时看的时候就想到另一个例子，就最近刚刚出完了新剧场版的新世纪福音战士，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 TV 版里面是12集还是第13集，里面有一个使徒，他是一种细菌型的使徒，然后他入侵了这个 Nelev 的基地，然后呢他要来控制这个 Maggie 的这个电脑系统，然后想要30人全部投票让这个基地爆炸，然后基地里面的人包括赤木绿子等等，他们用了很多的方法想要来阻止这个病毒，想要来把这个病毒杀死。但是这个使徒的特点就是它会一直不断的进化，它一开始是怕氧气的，然后后来进化的不怕氧气，然后最后都当大家觉得已经完蛋的时候，然后发现这个使徒自己突然就没掉，直接就消失被消灭了。然后 EVA 它这个剧给出的解释是说，如果说一个生命体会不断的进化的话，它会不断去掉自己身上的冗余，去提高自己的这种 efficiency， 然后它最终的结局就是消失掉，就是变成没有。我觉得当时我看 Zima Blue 的时候就想到说，那也许这个问题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答案。 我也想跳脱一下，就是顺着七松刚才讲的，其实意识也有这个特征，就是我们的意识一种理解吧，我们往往能够意识到我们预测不完善的地方，就是我们最容易看到的东西是跟我们完全能够预测到的不太一样的地方。那么如果把这种逻辑推到极端，就是当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足够精确而完美，那么我们的意识就会消失。 这是不是就是那种成对出现的理的那种概念？如果生存和死亡是成对出现的话，我们如果消灭了死亡就生存也毫无意义，就大概是这样，我猜啊。 可能有点像。然后我这里说一下，就是我们通常会在就是3个小时会是我们的耐力极限，不知道七松你觉得怎么样？如果是的话，就是20分钟后大概预期我们会结束。然后我想要在还有时间的时候让举手但是等了很久还没有发言的Alan 然后杰然后 Acer 可以有说话的机会。 同意，就是我们的房间已经开了很久了，可能在20分钟左右关房，但是如果说到了那个时候，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这个房间这么放着，如果说还有想讨论的朋友可以继续讨论。那现在我觉得可以先让举了手但是还没有机会发言的朋友先讲一讲，那应该现在是 Alan。 哎，好，谢谢。那个非常感谢瑞东今天开了这个房间，也开了那个投票，因为我几年前我看那个这个Deathloop Robert 的时候，当时我就整个人太震撼了。然后呢，这个 Zima Blue 又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 undeniable 的 number one。而且当时我看完这个吧，我身边的朋友大部分还不是选的这个，而且他在 MTB 上评分也不是最高的，所以我当时还觉得是不是我自己出了问题。然后直到看了你这个投票结果，还是很开心，就是他还是大家可能最大公约数最喜欢的一部吧。然后我觉得他对我个人来说，我有特别多想聊的，因为我自己呢，我是一个这个非常非常大的这个科幻爱好者，我自己也写这个科幻的故事啊。一些小的这个诗歌什么的，而且我自己对创造力这个东西，就是怎么样，这个人类的创造力最开始的本源是怎么样从零到一的这个事儿，也是我一直非常非常感兴趣的。然后我聊这个之前，我想先说一下我自己的一点小想法，就是说帮助我创作的，它不一定是一个完全正确的东西。就是我个人的理解，就是创造力的本源最开始来自于是一个惯性，就是说每个事物都有它的一个惯性，而这个惯性就是我们如何把从最开始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东西发展到一个极度复杂的东西的一个 power。就比如说原始人发明斧子这个事情，对吧？就拿他如果拿着一个木棍，他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的得劲儿拿着，但是呢他打不动东西，他想用石头去打东西，但他发现石头拿着特别不得劲儿，于是当这两个东西的惯性碰在一起的时候，他发明了这个斧子。然后基于这个东西，我就会觉得得出来的结论就是说，其实那人类的想象力是无限，这个事儿呢对我来说就是错的，人类的想象力是有限的。那人类想象力的边界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人类所有已知事物惯性的总和啊。那这么去看的话，其实就先说一个题外话，就前面就是爱死机的另外一个大家聊的那个就是冰箱的那个故事啊。然后我就会发现他那个就是很明显的在跟我们讲，就是很多人的想象力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当他想到以后的事情的时候，他到一个地方就停了。就是比如说以后的房子越修越高，然后有些什么量子飞船飞来飞去就到那儿了。人类的整个社会形态啊，很多很多架构到底能到什么地方，很多人到现在我们是想不出来的，因为想象力是有边界的。然后呢，就是当我看这个 Zima Blue 的时候，我为什么很激动，就是我觉得他把很多事情就非常明白的讲清楚了。一个我感觉他后面部分是基本上把一个现代艺术史，不光是现代艺术史，就是把一个艺术史都以非常简单的方式这个讲了一下，就是最开始我们画画，比如以前是寄件画人像，然后呢讲究，对吧，讲究可能会以前讲究什么透视啊，讲究各种这种匠人精神呢，然后到了这个现当代艺术它是怎么发展过来的。这个我觉得其实对很多对当代艺术感兴趣的朋友是非常大的帮助，因为我自己就是几年前开始对这些感兴趣的，我看了那个以后我就觉得哦，人家很厉害，他花十几分钟把这个东西一下就讲得非常明白。对于你想了解去当代艺术的话，至少给你一个很好的方式去开始，到底那些人在干什么。但是反而如果说一个民众想要去了解当代艺术，他碰到一个当代艺术家，就是那个艺术家他不一定能给他讲明白。就我之前也在很多比如说聊艺术的房间，我会发现对大家对一些很多很抽象的东西一直在纠结，就车轱辘一直在转，也最后没能让其他就是明白一个事情。但是我觉得 Zima Blue 把当代艺术这个事情讲得非常的明白。然后呢他的那个他从最开始的那个本源，就是他喜欢的那个蓝色砖块，他就一直在他的这个脑子里面。那你说他的那个蓝色是什么时候才开始就突然一天出现在他那幅画上呢？其实就是那个蓝色一直都在那儿嘛，他只是需要不断的去重复一些很基础的东西，到达一定时候的时候，那个惯性会把那个蓝色给带出来。然后包括他之前的那个整个过程，我觉得都是符合这个的。就他最开始是一个那个清洁的机器人，那他当他一手的时候，每一个新的主人有他们自己的惯性，那他们就会把他自己的这个惯性放在这个已知的事情上面，给他 develop 出来一个新的东西，所以说他就可以不断的去这个成长，慢慢变成一个非常非常这个牛逼的这个机器人，然后可以开始创造艺术。然后最开始当这个蓝色出来的时候，他又开始慢慢的就是说哎，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最后告诉我们其实你什么都不需要，你只需要这样一个蓝色。那就好像现在很多的这个很有名的艺术作品也是这样的，对吧？比如说什么黑色正方形啊，那什么歌画呀，还有那个就那个 Mark Rothko 的那些东西，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就最开始我们觉得什么狗屎东西，你根本就不认真嘛。然后后来看的越多越多，突然发现自己有一天也爱上这个东西了，就发现哎，我确实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对我的震撼更大，而不是我去看一个画得很清楚的这个宫廷画作的时候，就这些过程对我的这个整个的感知的变化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然后包括他最后的那个解体，也是说 他就告诉，就现在其实当也是当代艺术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嘛，就是说不是说一个具体的某个静态的作品，一个画作或者雕塑才是艺术，就整个这个过程它其实也是一个艺术作品，就是 Zema 作为他个人来说最伟大的一个艺术作品。那这个过程你有没有摄像机去记录，或者说还是你只是作为一个观看的人把这个过程记在你的脑海里都不重要，它还是有它的这个非常重大的意义。就好像我之前去看那个，就是好像他们说西藏有的这个僧人会画那个沙画嘛，就是非常非常精细，画用沙画很长的时间，做出来一幅画，然后轰把它吹掉。但是他我觉得后来反而还是说他还是间接的记录了吧，就是因为有这个摄像机把它拍下来了，我们才能够看到。但如果没有摄像机的话，它的整个过程就只是说记在了那些僧人的脑子里面，这个过程对他们是一个锻造。对，所以说这个东西反而，因为我想到前面你 Kita 分享的那个关于原作小说那个，我也觉得特别有意思一点是，可能我是有不同的看法，因为我没看过原著小说，他前面提到那个原著小说，就是说里面其实有很多关于对于人工智能和人类这个关系的这个 critical 的想法，他把它拿掉了。就我听到这个以后，我个人是觉得非常好的，就是我很感谢这个动画的创作者把它拿掉了，因为我觉得他如果在这个里面更多的去讲那个东西的话，反而对他现在很明确的讲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会有很大的影响。而且我觉得在创作当中，其实很多时候怎么说呢，就是现在的这个很多的艺术创作和创造力方面还是有一部分很受人文主义的这个掣肘，那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其实把这个东西就有点取巧吧。因为很多人如果说其实我一讲到人工智能，我不去管技术细节，我不去管很多故事怎么讲，我只是说去批判一下它对人以后可能的影响，甚至有什么影响我们都讲不清楚的时候，只是作为一个这个人文主义，作为一个这个艺术家创作去这么去批判，或者是说我画幅画，我只要把那个领导人头上打个叉，我就说我是这个当代艺术很先锋。那这种东西实际上我就觉得这其实有点取巧了，反而他把这个整个创作的注意力放在他现在做的这个事情上面，我就觉得非常好。他也让我自己就非常非常喜欢这个作品啊。我先大概分享这么多，谢谢。 谢谢 Alan， 你一下讲了这么多点，我一开始想要还在脑海里面记得我有一二三个想回应的，后来就记不住了，抱歉。所以但是还好我们有录音，所以大家如果对 Alan 分享的想要再回味的可以去听录音。然后我就回应一点，第一点就是关于想象力有没有边界这件事情，我觉得特别有趣。就是比如说 Zema， 我之前已经提到了，就是 Zema Blue， 我觉得有一个我最后会反对的地方，就是为什么要回归本源呢？就是我觉得人是有创造性的，而 Zema 虽然是它的起源是机器，它也成为了一个某种意义上的人，它应该是可以给自己定义任何自己的意义的。他可能会选择 Blue， 但他不一定选择 Blue。 然后在这里我要打一个硬广告，就是我在周五，可能每周五吧，我会在 Clubhouse 上面读一本叫做无穷的起源的一本很有趣的书，所以到时候呢欢迎大家来听或者一起跟我读这本书。这本书相关的地方就在于它是认为人类的想象力和人类理解世界的能力是无穷的。然后我在这里不会展开讲，就是有兴趣可以到时候来听。下面我们有请杰。 Hello 可以听到吗？ 听到你。 就是因为我其实上来的时候本来开始是想那个去 echo 一下关于刚才那个小姐姐说关于那个美的定义的东西。其实就是回到比如说那个那不如和那个美，以及我想说这个里面关于这个美的一些认知模型的一些构建的过程，就是想去做一点联想的分享。因为其实我在看那不如的时候，就是第一层的那个反应，当时的特别就是发现机器果然是人训练出来的。就是说就是我们，因为我自己比如说也是一个做机器学习的人嘛，然后发现说它的那个机器的它那个一直会惦记着那个 Zema Blue， 那其实跟那个比如说我们去训练什么长短记忆门的时候的那一点特别像。就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个记忆门，一个遗忘门，然后我们会一直可能把那些比如一开始就是会非常深刻的一些东西一直会保留在记忆里面。那我发现人其实也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们总是会觉得说，经常说比如说尤其是说也就叫距离产生美，这个美里面不仅包括了就是说时间和空间的就是两个维度的东西。因为就是说我们其实是在产生这种认知的过程中，就是说 那我们第一步看到的时候，可能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比较特殊，然后而且我们看到的东西，就是我们感觉到的东西，随着时间的变化的话，可能会觉得那个东西可能越来越美。就这个里面会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脑袋里面的认知模型的一个加工的过程，就是说我们可能就是说在这个构建的模型过程中，哎，慢慢把它这个特殊的点，或者说比较闪亮的点，会不断的会放大，然后我们去在这个模型去做去造的过程中，把一些其他的东西可能就会忽略掉了。或者比如举个例子来说的话，就是说我一直就跟那个 Zima Blue 一样，我会一直觉得说我吃过的最好吃的米粉就是我以前十几年前上学的时候学校旁边那个米粉店，我觉得不管怎么样都找不回那个味道的感觉了。就是这个发现，就是说，就是其实是我们后面接触各种各样的粉，但是而且这粉的本质的话，其实不会有那么大的差别。但为什么就是说我会一直对这个东西就会念念不忘？当时我看到这个 Zima Blue 时，哎，好像这个果然机器是人训练出来的，果然是就是在这个层面上有一些那个相同的一个认知。但后面我看到后来看到那个，过了一段时间，我去想这个事情的时候，觉得说。尤其是前段时间我正好就是回了一趟那个学校，然后我就一定心心念念去找了那个粉店，然后去吃了那个粉，吃完之后我发现就是说我意识到就好像就是机器和人的认知里面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机器它一直会觉得它没法去调整它的权重，当它那个权重已经非常高的时候，它不管它的模型不管怎么迭代，它其实都觉得说这个东西是非常显著的，非常好的。但是我的话就是人不一样，就是说我吃完了粉了之后，当时我发现我整个关于这个美好的粉的那个回忆都幻灭了，我就觉得说这个粉好像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觉得说跟我回忆里面是一样的，就是我在构建我自己的这个关于这个认知的过程中，发现人其实可以去彻底的就是去改变这个关于这个关于这个美的定义，或者说这个认知的一个权重的东西。我不知道我说的比较发散，然后我忽然刚刚那个小姐姐说到美的时候，我想那个联想到这一点，对，我的分享就是这里的，谢谢。 我觉得杰分享这个特别符合我对美的理解，就是一个意识体验，它是两样东西的一个方程，一个函数吧，就是一个是你体验的这个东西，比如说是一朵花，或者是一碗面，或者是什么东西，另一个是你的人的状态，包括你的大脑结构，你的记忆，你对美学有什么样的知识，你对这个艺术品或者是这个自然物品有什么样的潜在的知识，这些所有的因素决定了你体验是如何的。所以可能好的艺术品就是它对这些变化更加的能够抵抗这些变化，就是说可能有些东西只有一个人在他生命中的某一刻在特定的条件下会觉得美，改变任何一个这些条件，其他的人或者他在另一刻都不会觉得美。但是好的艺术品可能就是更多的人，只要他满足了某些基础的条件，比如说可以看到特定波长的光线，或者说对这个艺术品的来源的故事有一定了解，他都能够体验到或多或少相似的美，那他可能就是一个更好的艺术品。这是一种评判的方法。 对，其实然后因为我还补充一下，就是说比如说他说的其实美是个主观的概念嘛，然后我就是这里面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在就是认知美的时候还有一个强化的过程。我觉得这个强化的过程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在很多时候都存在，就是我们总会觉得说那些东西就是觉得它美了，然后觉得它越来越美，就这个也就是说就会变得对这个认知会越来越主观，也许它就是对。 我想说就是那个，我觉得一个好的，就 echo 一下瑞东刚才说，就是一个好的艺术作品，它就是它要很 popular 的话，就是说它的观众们就不同，很多的观众都可以在同一个作品上找到自己的一个对美的认知，然后这个认知的形态可能是千奇百怪的，它不一定大家都感受到同一种情感。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跟我之前讲到，就是说真正的生命力它应该是没有形状的，就是它相互映照，就是你如果有一个东西有无限的形状，那它其实就是没有形状的，所以它kind of 映照。 好的，在 我等一下可能会逃跑，但是我觉得齐松说的对，就是如果大家想要继续聊这个话题，我们可以把房间留着。然后逃跑之前我想说几个跟 club 有关的事情。第一个就是如果还没有关注科幻神经科学 club， 欢迎关注。然后呢，我想说的是这个 club 其实成员都可以开自己 room， 因为之前有人说他想要聊某一个电影或者是想聊一些自己喜欢的话题，大家其实可以直接开房间的。但是成员开房间有一个限制，就是他会只有 club 的成员才可以加入。但是我想大家都会希望可以让它变得更开放。那如果有开房间的想法，可以发邮件到我们这个神经科幻的那个邮箱里面，然后请大家关注这个神经科幻的这个小机器人在观众那里，他的头像会把你带到一个 Discord 群组，就你可以在那个群组里面找我，然后也可以在那个主页上面找到跟我们可以联络的邮箱。大概就说这些。齐松，你可以继续 moderate 吗？ 我要撤了，三个小时确实是极限。 对，每次都是这样。好的，那非常感谢大家讨论，我觉得今天也是每次收获特别大，今天也是，所以谢谢。还有谢谢博洋导剧两位老师参加。 好的好的，大家拜拜，下次见， 拜拜 拜拜拜拜。 那我就替他们把这个房子炸掉了，大家晚安还有早上好， 谢谢博洋。